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呢种感觉好快就冇噶啦，好好享受。 越渴望一切，越只字不提，越错乱跟你实际，回避你方位，越对自己很批，连单身指数都要凭实力计。等你的短信持续放不低，越渴望一切，偏偏也身体。爱上行动又怕关心太出轨。 Eden 这位新人是参加选秀比赛出身的，有上舞台的经验，同时也都 cover 过不同的作品，不过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歌，他说很紧张，紧张到第一日入 studio 是一句都录不到的。 恋爱开关制如情难自制，按错制什么都会白费。 作曲监制徐浩，填词阿木，编曲徐浩、黄少明，今个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九位，红座星凭实力诞生。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系最快乐嘅。不过最丰 show 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 show 快活人啦、 啊！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 show 快活人。 早晨，早晨，几闷都唔使惊，因为日日都有得听。我系梁继章， 梁继章叫做。沙溜猪，我叫做溜溜猪，我是瑞瑞李丽瑞。 你是什么猪啊？你是什么猪啊？ 你是剥光猪。 Mr. 剥 黑心猪。 你们那些嬉戏的呢，我就放在一边 先。是吗？ 你不嬉戏的咩？ 我准备念新诗啊。太正经了。 念新诗啊。 哦，吟诗。 是啊。 来来来。 分化师兄啊。 五月三十一号到来了。时间还多吗？哦，我要急起直追，我是直追强， 直追强， 直追强， 有冇意思噶？ 系啦， 冇啊！今天5月31日五月卅一号啦， 系啊， 五个月又过去啦， 系 啊，超快啊，大佬， 快到一年啦， 系啊， 明我意思啊？ 明，梗系明啦， 系啦，系啦，冇错啦吓，咁啊，多谢大家一路支持我哋啦吓。 节 目 开 始呢一三个钟头，今日都系好精彩嘅， 冇错。今日我哋因为有讨论区，大家亦都可以嚟去话俾我哋知道，究竟你嘅意见系点样嘅？ 嗯，冇错。 今日你要讲嘅系乜嘢？ 一个人嘅魅力或者个性，需唔需要刻意营造嘅咧？定系佢会自然流露，有之内形之外咧？ 明白。 你觉得咧？ 觉得我系咩力啊？咩味？ 你嗰只 臭味。 香港电台第二台，今日天气系间中系骤雨，初时几阵嘅雷暴啊。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阳光白白又出嚟啦。吹和平嘅偏南风啊，未来数天仍然系咁嘅天气，有雨有阳光。我 有阿 Lam 呢首歌曲《同日我爱你》，各位朋友一齐开麦。 同日我爱你，因你起靠近我，无论这个我生性充满或傻，你都亲我，懒得管我，难心穿了有好过。冻食西瓜，你的温暖总比我食多过。我一出街，你便像把暖火，拥抱我，便燃亮我。我不出街，你亦射穿窗帘，奔向我，愿陪着我。同日我爱你，因你准我做我，从未怪家，不爱假笑的我。你的光线，绝不因我样子古怪避开我。潜入水底，你的火烫眼光都会射向我。 网上世界之后咧，唔知道你有冇呢个咁样嘅做法咧？有时咧遇到一啲嘅问题，无论家居啊、健康啊，你会 search 下，睇下有冇人撞过先咁啊。睇下之前我，譬如我夹到手指咁样啊，咁啊睇下有冇人试过用咩方法咧咁样。通常都有嘅，即系会有啲前人咧啊。如果系咁咧，你就应该咁啦。咁我琴日咧遇到一个问题，我都想问下两位啊，我应该点咧？或者你有冇试过咧？咁样踏入咗呢个新嘅叫遥控年代之后咧，好多我哋而家嗰啲电器，尤其是咧，基本上咧系得个遥控可以控制到嘅，冇其他方法嘅。包括我琴日咧个电视同埋个冷气喺同一日咧都冇咗，即系冇咗力啊个遥控。咁啊冷气唔喐，咪换电啦啊喐翻啊咁。但系突然间话唔得就唔得噶咯。好啦，隔咗一阵啫，轮到我电视个遥控咯。睇睇下我琴日讲嗰套戏咧，嗰个叫做过度保护。诶，突然间咧，我想停一阵先，停唔到。转台又转唔到，总之而家个电视遥控咧系死咗，咁我就以为哦又系冇电系嘛，咁啊一日之内换完电都唔得啊，我而家唔知点算啊，我后来都系要靠删嗰个大掣嚟删电视啊， 后边啊嘛，电视后边啊嘛， 电视一定有噶， 系啊，但系我要细致， 除咗 remote 之外， 细致到要选择嗰啲咩戏， 你要摸索一下，明啊？ 即系其实咧，问题系在于就系话咧，除咗 remote 之外，佢一定会有一啲学你哋 manual 做到嘅嘢，即系例如头先我哋所讲啦，就算你个电脑都系噶，你个感觉上好似觉得咦啲掣冇晒嘅咁样，正如头先阿小强所讲啊，可能佢喺后边啦，可能佢喺后下边啦，佢可能会喺 touch screen 啦，即系你系要。清楚知道， 但系细致到，因为你睇电视啊，定喺 smart TV， 即系上去，即系 YouTube 嗰啲咧，定系嗰个 N 字头嗰个网上平台，入咗去嗰个平台，你又睇韩剧啦，定嗰啲冇得 明白。明，即系你 select 唔到嘢嘛，唔会嘅，一定有噶。 是 啊，因为我最近都是面对这个问题。 是啊， 但你就会在那个电视机下面那个位置的时候，如果你不用其实你是不知道的。当然你掂一掂它的话，它的掣全部着返晒。咁跟住它就是会有一些很简易的，譬如可能一按一个就是你的 mode， 你的 mode 是什么呢，究竟你睇电视啊，定是你睇什么 Angie 平台啊，什么你咪用那个 mode 来去按咯。按完之后的话呢，你揀了之后呢会总有一个就是说向上的或者是向下的，上一版或者是下一版。这些很简易的，你就用那个方法来去按咯。一定有的。 没错 啦。 话俾你听， 琴日你点样去解决呢个问题咧？ 冇啊，解决唔到咪唔睇咯，唯有熄咗唔睇咯。 嗱，我有几样嘢分享，因为小弟屋企嗰个 remote 电视 remote 已经坏咗好耐啦。 佢系咪有一日突然之间杀手沉迷？ 系啊，冇错， 一定系 啦。你以为佢冇电啊嘛？ 但 系就唔系啊嘛。 换电 又 唔得啦，跟住。走去問，因為我是 S 字頭嗰、那個嗰、那個 好簡單嘅就而家真係有 問佢，喂可唔可以買個 S 字頭嘅 remote？ 遙控啊， 但 係好貴嘅喎， 冇問題， 對到 嘅 智能電視對到嘅啦，係啊。咁跟住，唔得喎！跟住個嗰人話俾我聽，哇，好貴喎個 remote， 好似啊千幾蚊，我記得，我就冇買。 有冇可能啊？ 係啊， 即係你跟翻你自己嗰個電視。 係啊，因為一部電視靚少少都係5000多蚊已經有，我點解要花千幾蚊？ 唔需要。 於是，我亦都喺網上用我手機下載咗佢個 remote。你可以試下嘅，手機就係 remote 啦。 冇錯。 得噶。 得噶，可以噶。係 啊。第三，我又再走去是但嗰啲咩 寮街 執笠鋪啊嗰啲買一個 remote 執笠鋪， 係啊，執笠鋪啊， 執笠倉， 係啊， 一定有 啊，又買一個 但又唔 佢可能唔知個倉，唔知點揾啲咩。係 啊， 你寫翻你寫呢個啦，咁 即 係$100讓俾你。 我因為佢哋好多嗰啲電器師傅話咧夠期噶啦， 嗯， 即係夠期就係 嘅，因為我電視都三年幾啦，我 三年幾咪算後生咯。 嗯， 我一部6-7年啦， 係， 係啊， 仲未講到我自己心目中想同大家分享嘅喎。你哋知唔知道其實有嗰啲嘅就係萬能嘅remote 㗎？其實基本上就係， 但 係 佢係咪要學㗎？ 唔使去執粒腦，你只需要去嗰啲就係頭先我所講嘅，就係嗰啲街乜乜街、鴨寮街咩咩都好，你去話聲俾佢聽，你嗰個係乜嘢電視，佢會買一個嘅就係俾一個嘅就係嗰個叫萬能毛， 已經得㗎。 你只需要一翻到去嘅話，對住你嘅電視，佢自己熄咗就可以用㗎啦。 OK， 佢要 say hello， say hello 對到 好容易 嘅， 而家嗰啲基本上好容易連到嘅。 但係咧嗱，呢一啲就係屋企嘅家具啦，即係電器嗰啲咁啦。你有冇試過咧？嗱，而家有好多汽車咧，佢係用嗰啲叫 keyless 嗰啲鎖匙咧，又係要對嘅。我試過咧就係話咧，哎呀！上次唔係我，係我另外一個屋企另外一個成員咧，跌咗落個嗰個電梯槽裏邊。後屘咧，阿管理同我執翻咧，已經係碎成一片片，因為即係俾個 lift 唔知窄到啊定爛曬。咁又係啦，要揾嗰啲燒翻嚟咧，因為我兩條匙爛咗一條嘛。咁要學咯，即係將呢條同呢條咁學。咁樣學一學咧，即係都要我睇下先。都差唔多四位數字㗎，接近四位數字㗎，係、啊，都 咁你買得嗰啲車用得 keyless 嘅，你預咗㗎啦，即係呢啲咁嘅售後服務係嘛？佢唔得你幾時斬你？講真係咪先？ 咁 係咁㗎啦。 你買一架車基本上就冇㗎咯喎，爛咗鎖匙就啱啦。 係啦， 所以 嚇 冇錯， 進入咗啲遙控年代就會多咗呢啲咁樣嘅問題係要解決。以前唔係㗎嘛，電視機行埋一撳，嚟的啪咁樣。 都唔係啊，撳撳下你都甩㗎啦嗰啲嘢。 撳到佢甩啊！ 哇！你咁大力 電視啊，嗰啲掣好， 你揾咩撳佢？ 手指公， 哇！ 係， 唔 係 用第二隻手指，手指公 特別係開關嗰個啊，好容易撳爛 啊， 係， 因為你成日要開嗰個，係 啊，成日撳撳撳撳，日有撳嘢有撳，就爛㗎啦， 係差唔多㗎啦。咁啊，其實即經住記住要，我覺得咧，任何呢咁嘅電器嘅話，一定係去嗰幾條街嘅啫。你問佢哋嘅乜嘢都有，你根本完全唔需要擔心，係啊，真係㗎，萬能毛啫嘛，我屋企有兩個。 嗯， 唔系即 系 佢自己唔系电视，一定对到嘅， 即系乜嘢都可以。 之前已经有，冇错。 你又试下喺个手机 download 咗先， 又得， 系 啊， 好方便啊手机嗬。 其实好容易嘅咋， 借借黐胶吓， 啲又十岁啫，猪哥 咩猪哥啊？ 因为你系沙捞猪啊嘛， 冇错啦。 你从今日开始咪叫猪哥咯， 猪哥你听我啲叫你唔好笑 我，冇笑你啊，陈日。 系啊， 寻日真系冇笑你喎，我哋讲得出做得到，冇错啦。而家我专职 系啦，朱哥章。 嗱，你呢句咧就讲得 我 太保留啦，我意思。 我掌嘴系啊，我掌嘴系 早知唔讲咧， 有乜所谓啫？ 冇错， 我唔知道咧，原来咧真系有得有京句典噶吓，啲人查都系人世鬼大嘛，即 系 查得 正啊。 Once is never enough with a man like you. Do that to me one more time. I can never get enough of a man like you. Oh, kiss me like you just did. Oh, baby.Baby 家先吓，诶，雷暴警告啊吓， 系啊， 雷暴警告有时限到今日一点钟嘅， 冇错冇错，所以一定要大遮出街， 系要后放工就嚟搵我。 点解关咩事啊？ 即 系头先好笑，我咪后咧， 系啊，真系好好笑，我觉得。 马小强咧，佢话佢原来佢个用嗰个手机嗰个最后都系唔得嘅咁样。咁我哋就有少少奇怪，咁你又教我，教完之后原来嗰个方法唔得嘅咁样。 系啊， 佢得过系咪啊？得过嘅， 得过。 得过又唔得， 扯过 系啊，佢就系嗰啲咯，冇错。所以就我头先喺嗰度就有啲懵嘅，我觉得就系话你公开同大家讲嘅话系得嘅，跟住到最后咩事你又话原来系唔得嘅，咁我就话究竟你个 remote 唔得定系你个电视机唔得定啊？我觉得系个人唔得咯， 系应该系个人唔得。 咁你就唔好教人啦，我真系俾你激死你，知唔知啊？嗯OK， 好好多娱乐吓， 算啦。 喂，好啦，嗱，其实咧今日一篇文章咧，佢讲到咧呢一个，我相信大家都好有共鸣嘅。 系， 无论你身处边个地方，因为咧呢一个叫做 COVID-19 啦，新冠病毒咧， 世界性 啊嘛，系啊， 系啊， 即系无远弗届嘅，边个地方都受到影响。 对啊， 而我哋受嘅影响咧，喺某种程度上都系相同嘅，例如话唔出得街啦， 嗯，例如要戴口罩啦， 例如全程要戴口罩， 要打针啦， 打针啦， 洗手啦， 总之系防疫嘅措施， 系啊， 等等等等啦，系咪好熟悉啦？咁样咁佢有啲文章佢话到底呢一个疫情啦，咁呢两年几啦吓，影响咗啲乜嘢咧？ 嗯， 对我哋嘅生活有咩影响咧？对我哋嘅思维态度有咩影响咧？ 嗯， 系有嘅，譬如 一定有， 好简单一句啫，我而家咧对于喺街上面食嘢咧。都仲係有少少保留嘅，即係我係會有種唔係好想除得個口罩嘅。 你唔單止喺街啦，你而家已經戒咗就冇上嚟同我哋一齊食早餐啦，你冇發覺啊？ 戒得好徹底， 每一日朝頭早就有得我對住呢條鹹強，我哋幾辛苦，我話俾你聽。 鹹菜強，鹹菜 條鹹強日日都喺度，點解你食食嘢啊？ 我唔知道咧，即 係 因為每一個人咧，佢放翻低個。啊！我哋先講雷暴啦，每一個人放翻低嗰個速度唔同嘅，有啲人好快已經放低曬，去酒吧飲酒啊、跳舞啊咁樣， 嗯、 即係佢哋好快放翻寬啊，即係自己已經唔對呢樣嘢。 係你係緊張嘅， 但我係比較 緊張， 超緊張。 你冇驚死啊？因為 唔係，我係驚影響屋企人，係 啊，屋企人 咁咪真係好驚死咯。 係 啊， 係啦，係啦， 係啱嘅。 咁所以我到而家已經係好少去街上面食嘢。你哋咧？即係呢個係我最 basic 其中一樣嘢。 我有去， 有你一定去啦。 我今朝先去落咗去下邊食早餐，樂富嗰度，但我都會揀啲冇人坐嘅。 哦，你樂富食啊？ 系啊，我每礼拜都要稿上自己去食一个。 你放心啦，你坐喺嗰个位嗰个 area 啲人都唔会去噶啦。 你信唔信我咬断资源？ 我信啦，你快啲咬翻睇。 你咬断资源笔又点样伤害到佢咧？ 咁又点咧？ 唔系，我想话俾你听。 你连报复都咁低能嘅真系。 唔系 OK 啊，佢总之个自己开心咪得咯，自己感觉良好咪得咯，你由佢啦。 我打自己两拳啦，你再对我衰啲，打自己心口。 我再冚头埋墙， 冚头埋墙。 你头先咁话我， 等你心痛。 我真系唔会心。 佢真系唔会， 以为 系 啊， 我以为有人，我以为有人。但 我想问，拆开讲有咩稿上到啊？即系你讲到咧， 我去嗰个餐厅咯，我上次邀请你，系啊，邀请你哋去食谢师宴，因为我觉得嗰度好淡嘅，我真系即系喜欢嗰啲环境咧，又静啊，又盛啊，有杯。比較大杯啲嘅咖啡，我中意食嗰啲嘢，同埋好正。 有隻牛角包， 係啦，牛角包啊， 佢好簡單嘅啫。 我好簡單。 我嗰陣時喺美國咧，嗱講起飲品咧，你話有杯大杯嘅咖啡咧，呢樣嘢咧唔係貪心嘅，但係感覺上咧，可能都有少貪心。有啲 refill 免費 refill 咧， 係啊， 我成日覺得咧係好鬼著數嘅一樣嘢。但係俾你飲，你其實真係唔飲得好多， 唔飲好多。 所以其實佢都計一條數㗎。 嗰啲汽水， 我俾你三杯， 係咪？ 又如何？ 係啊，哇三。三杯我饮唔到， 咪咯，所以咪就系咯，你以为有 refill 你有着数，其实你冇着数噶， 系啊，冇着数噶， 冇 着数 噶，你饮得多嘅话， 点饮得咁多？ 饮唔到噶嘛， 你饮咗三杯你食唔到嘢噶， 所以我咪同你讲无限 refill 嗰啲咩，日日饮得几多？ 你要猜条料， 咁你喺美国啊嘛， 系啊， 系啊，你嗰啲 waitress 正常嘅，日日饮得几多？ 好，讲下咧，去到呢一个十点半，我哋听呢个十点半嘅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翻嚟我哋继续节目啊！雷暴警告仍有效到今日晏昼一点钟啊，31度气温，相对湿度71%。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未必会在六月下旬落实放宽第三阶段社交距离措施。六月三十号之前，亦都唔会大规模放宽外防输入防疫措施。林郑月娥在行政会议之前表示，当局原定在六月下旬推出第三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但是最新两个酒吧群组恐怕出现有关情况，当局未必在六月下旬落实放宽第三阶段措施，但是对大部分市民服常没有太大影响。 今日是五月三十一日，亦都是疫苗通行证第三阶段的实施了。近日是看到多了很多香港市民去打第三针，亦都是说明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疫苗通行证来提升香港的疫苗接种率。事实上现在每日外防输入的个案都不少，占我们整体的个案一两成的。而且在外防输入里面呢，是會有呢個變異病毒株出現的情況啦。六月三十號之前，即係本屆任期之內咧，我哋睇唔到仲有可以放寬呢啲外防輸入嘅措施。至於喺社交距離措施咧，大家記得三月二十一日講嘅係分三個月三個階段嚟到去落實。事實上，第三階段嘅放寬基本上就係將而家嘅處所嘅限制都撤銷。咁呢個限制就係包括人數的限制啦，包括在那個場地可以容納的人的限制啦，包括營運時間的限制，同埋剩翻落嚟咧就係、是、喺一些酒吧或者係飲食場所裏邊嘅現場的表現同埋跳舞的活動。咁大家都見到最新呢兩個酒吧群組咧，恐怕就係出現咗呢一種嘅情況。所以我可以在这里讲，我们都未必会在六月下旬再落实第三阶段的措施。但这个看来对市民，大部分市民的日常的服常的生活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第三阶段疫苗通行证今日起实施，一般人士要打齐三剂新冠疫苗才可以进入指明处所。助理政府資訊科技總監張怡偉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市民若果已經接種第三針疫苗，要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最新版本主頁手動更新電子針卡，如果顯示藍色框是符合要求，紅色框就不符合。市民亦都可以到相關網站輸入個人資料之後，下載最新接種狀況的針卡二維碼，並放在安心出行。餐務管理協會主席梁振華說，由於有幾十萬名市民夠期但是仍然未接種第三劑疫苗，估計全港食客流失 3%至5%， 損失不算很大，期望政府繼續呼籲市民盡快打針。內地過去一日新增97宗新冠本土個案，在28宗確診個案之中，北京佔最多的16宗，亦都有兩宗無症狀感染個案涉及海淀、豐台和石景山區。北京在連續多日沒有社會面新增個案的情況之下，豐台再出現社會面陽性病例，豐台區凌晨發布公告，決定由今日至到下個月5日全區實行居家辦公，市民要停止一切非必要流動，小區實行封閉管理。至於上海的疫情就持續緩和，新增31宗本土個案，包括9宗確診和22宗無症狀感染，其中2宗確診是早前的無症狀感染，其餘個案都在隔離管控之中發現。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氣炎熱，間中有驟雨，初時有幾陣雷暴，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幾日持續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依家氣温31度，相對濕度71%，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下午1點。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1148点，升24点，总成交金额47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54点，系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19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青岛啤酒股份68.05，系升3蚊。恒生中国企业73.88升3毫，腾讯控股353.2升3.2，美团178.6升3.5，盈富基金21.36升4仙，阿里巴巴95.1升2毫，快手72.65升1.75，友邦保险80.75升1.5，京东集团223.4升6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9，日元128.02，瑞士法郎0.961，加元1.268，人民幣6.676，英磅對美元1.262，歐元對美元1.075，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653。日经平均指数报27404点，升34点。港金报1729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9.96美元，卖出185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日美丽道有交通意外啦，咁有一大车多。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丽道有交通意外，咁而一带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东涌与东路回旋处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Something in the wind has learned my name。 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刘善仪、邓慧思、周美欣、潘芳芳、余建明、恬淡情怀，经典英文金曲陪你度过每个晚上。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哋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吧。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风骚快活人网上情知，我在电台的日子，特别嘉宾周慧敏。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啊。咁我嘅电台生活咧，我觉得系我嘅傻瓜年代嚟嘅。咁你想知道点样傻瓜法咧？记住留意《风骚快活人》啊！求天空。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10点到1点，梁继章、 李丽蕊、 马小强， 《风骚快活人》。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 咩系快活人？我觉得快活咧系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系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最好就系无忧无虑啦，咁就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啊，逢星期四咧，我哋有介绍好歌嘅爱好系列啦，大家都熟悉噶啦吓。今日咧，我哋提早啊，呢个爱好系列咧系关于一首非常特别，啱啱收到嘅滚咩嘅咩好 新鲜 滚热辣嘅歌曲吓、就系我哋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嘅主题曲。 好嘢！ 作词监制陈少琪先生，作曲编曲。同埋张家成先生，另外有好多大家熟悉嘅名字，包括阿伦啦、张学友啦、刘德华啦、钟镇涛啦、陈慧娴啦、草蜢啦、李克勤啦、容祖儿啦、杨千嬅啦、雷有辉啦，啊，要吸大 群星合唱， 群星合唱好多好多，吕方啦、张令明啦， 知道 啊，仲有啲新人，譬如严明熙啦、曾比特啦，等等等等吓、就系呢一首歌曲，我哋今日吓、第一时间同大家分享嘅。身在香港，仿佛一家人，我哋一齐。去享受呢一只歌曲，向你推介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主题曲。 我和你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过云雨，常逢爱出远望， 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角， 同谁朝遇电话，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让我心路待人坚毅，待人建立每一天，而梦想的回音中可听见。 网上情，我在电台的日子，周慧敏。 啊，其实原来你做通宵啊，我又冇谂过，因为做通宵嗱，除咗你自己 on panel 啦，但系亦都好大嘅满足感，因为你可以发挥啦四个钟头。但系另外一样嘢咧，就要战胜嗰个睡魔啦，因为咧一般我估你都唔会系嗰啲中意夜瞓嗰啲人啦。咁你夜晚两点先开工，去到四五点咧，通常咧个人咧系都几攰嘅。我都话我试过炒粉就系咩咧？嗰阵时咧，韦嘉晴接我啊，佢六点钟，因为我做啊星期五晚啊，第二朝嘅六星期六之后就系韦嘉晴做，我去到五点搭九搭十度啦，即系差唔多要交更噶啦。但系突然之间呢个人松咗落嚟，即系叫 relax 咗落嚟，因为就嚟放工啦嘛。我突然之间恰着咗啊，即系直恰着咗， 掉咗鱼。 系啊，直情掉咗鱼。阿魏嘉诚翻到嚟，我仲喺度瞓紧啊，佢拱醒我咯。 你嗰、 那个系啊，佢话俾我听，佢坐的士嘅，佢话我喺的士听到 clack clack clack。但系佢话个的士哥哥都继续听我，证明咧系、哦、啊，真系好犀利。那个哥哥咧，可能个哥哥都已经有少少眼瞓 feel 啦，所以佢都唔知道。但系嗰个唱片其实播晒，你知道黑胶唱片，佢播完就只会 clap clap clap 嗰啲声嘅咧。 咁佢真系要飞要翻嚟救你咯。 系啊，佢一翻嚟第一时间扑入嚟拱醒我咯，吓到我死，我惊佢炒鱿鱼添啊！嗰次真系好彩啊，系、哦、啊，不过 真系发现。 唔知咧，其实唔系有心瞓噶，但系有时你知唔知你瞓咗都唔知噶，你自己瞓咗都唔知噶，系攰到。 唔会噶，因为我人系比较紧张啊，即系我从细已经系嗰啲紧张型嗰啲人嚟噶，即系我系即系唔会瞓啊，做紧嘢系点样想瞓觉唔会觉得眼瞓，同埋唔会觉得肚饿，同埋唔会觉得颈渴嘅，即系我系可以咁样样。所以我一定不会瞓着嘅。咁但系咧，我就好易瞓嘅。如果要瞓，咁所以咧，我系瞓到足，瞓到可能即系点零啊。我随时瞓到嘅，就觉而家就即系唔瞓咯。咁就瞓咗觉咁样先至嚟通宵咯。咁所以我 系 好惊 瞓醒。哦，瞓晒觉先。系 妈妈好锡我，佢就为咗我咧，就喺屋企就买即订到咗一个唱片柜啊。因为我咧就系中意做功课嘅，我就中意系 full script 噶。我咧就将成个四个小时嘅节目咧，我系写晒。 吓，你成个 full script 写晒四个钟头嘅写晒。 我唔系 on 添，我系写晒 full script。我喺屋企咧就已经喺屋企咧就试咗一次个 timing 嘅啦。咁我就一定系要准确咁样系夹到歌。咁所以咧我就拎晒，所以我要拎晒啲唱片翻屋企去编集啊。咁佢就为咗我做一个订做咗一个柜，跟住然之后咧，佢就买咗一个唱片，装唱片嘅一个盒子嘅箱俾我。咁咧，我就啱啱咧就装到我成个节目用嘅唱片。 嗯， 我记得好清楚。 仲有黑胶唱片啊嘛，系咪啊？ 系啦，成个节目咧，我用42张唱片，我就可以播晒成四个钟嘅节目噶啦，系咪好犀利啊？ 你好犀利啊！我必须承认咧，我。从来未试过，我都有做过通宵啊！我未试过写 full script， 仲要拎晒四十几嘅唱片翻屋企嘘一次，我真系冇你咁勤力啊！你真系好犀利啊！ 我系因为知得唔够咯，因为我唔够胆自己唔准备去讲嘢咯，因为我觉得我唔得吓，咁所以咧我就要俾人哋辛苦啲啦。咁但系我 enjoy 嘅，我做完晒咧，咁我就好安乐出门口。咁我就唔驚個腦到時係空白囉，咁因為我有曬去嘅嘛。咁但係當然我真係要扮到好似咁講嘢啦，即係唔係好似睇稿咁樣啦。 但系其实就睇稿嘅，不过就真系好自然咁读出嚟。嗯，呢、這个好难嘅，呢、這个的确难。你這個呢个咧，令我谂咩？余真嗰阵时讲嗰样嘢，咁佢都讲系嚟到我哋讲 talk 啊。我应该时你未入嚟啊。咁佢讲 talk 咧就话咧， 嚟过几次 嚟？嚟过几次噶，系啊。有一次讲 talk 咧，佢个内容就系话，其实你觉得我夹歌咁准啊？其实我屋企试过好多次啊，但我唔会话俾你听咯。如果你觉得我有天分，咪由得你咁谂咯，咁样。即系原来好多人嘅成功背后咧，你觉得哇，佢咁犀利嘅，直歌都夹到咧，即系每一秒都准晒。佢话我屋企试咗几多次，你知唔知啊？但我都唔会话俾你听咯。你觉得我有天分，咪由你咁谂咯。咁即系并不是侥幸。 系咁嘅， 系啊， 我自己渣啦，天分差啦，所以我先至咁。 你呢个、哦、你呢个功夫嘅做嘢态度咧，真系好值得即系新人学习啦吓。如果因为我哋今年又有一啲新嘅 DJ， 而家阿郎培训紧啊嘛吓，即系呢个俾佢哋听下呢个古仔咧，啲哇，即系四个钟头，仲要呢一个礼拜做一晚啫，不过系嘛？ 我唔记得做系做两晚定一晚咧，我真系唔记得咗。 嗯， 系啦，唔 记 得。 其实咧，阿 Vivian 咧，即系我哋由咁多年前认识佢咧，成日有一样嘢咧，我就谂有一日做访问咧，我哋要问下佢咯。嗱，以前咧，阿 Vivian 咧着条蓝色牛仔裙，咁同埋咧个样咧好朴素咁样，但系咧最经典嘅 Vivian look 咧，即系阿肥肥人咧，就系我哋觉得。咦，啲佢把头发成日都好似好硬咁样嘅，好铁线咁样嘅，即系好唔喐咁样嘅，即系好似永远系嗰个发型，好大把噶，系啊，好大把，好黑， 可以爆炸， 可以电到爆炸咗。但系当佢成为大家认识嘅周慧敏之后咧，每一次睇佢做 show 啦、影相啦、出 press 啦、even 拍戏啦，点解完全唔同晒嘅？系咪人咧即系红咗之后咧？头发都真系会听话啲嘅咧，定系嗱，即系嗱，如果韩国咧，韩国啲人就会佢一定系整过容啦。喂，大哥，头发点整啊？样有得整啫。其实你点解可以以前而家呢个样咧？嗰啲头发咧可以完全唔同咗嘅。 嗱，样其实冇乜点变嘅，头发咧就真系大变啦。咁头发变到嗰个程度咧，仲有人揾我拍洗头水广告咧，呢个先就系。奇迹嘅出现，我啲中学同学咧，佢哋话真系想象唔到将来嘅周慧敏咧系会拍洗头水。 因为你中学已经系咁嘅发型噶啦嘛，系嘛，即系硬硬啊，乱乱啊。 嗱，我讲你听啊，咁嗰阵时咧就即系同学仔咧，即系会有啲新朋友介绍，即系大家识噶嘛。咁我又翻下团契咁样噶嘛，小学都有翻下团契。咁咧介绍完之后咧，话啊我系周慧敏，然之后第二句咧，啲人哋都会点讲？哎呀，你个头！就已经咁样讲我， 你个头，即系佢意思，即系话咁硬啊啲头发， 咁阴公，你个头发咁样，即系咁意思。 系系系，即系当年咧，我都认识阿 Vivian， 我都觉得啊，系喎，嗱，唔系话唔靓嘅，不过系另外一种咯，即系好好硬，好挛，唔知点讲，即系同你而家系完全唔同咯，完全。 你唔使就住我话唔系唔靓啦，即系其实靓系零 零 系肉酸，系啦， 铁线啊，铁线头。我谂你由细到大都系咁噶啦嘛。 其实唔系嘅，细个咧就唔系咁嘅，系嗰啲嗰啲外国小妹妹嗰啲洋妹妹嗰啲挛啦。咁、然之后咧，突然间咧就去到五六年班咧就变啦。咁、系一次咧，妈妈就即系我系曾经系长嘅头发要绑马尾，绑咗好多年嘅。咁、佢就话要剪短，咁我就。即系唔知点解阿妈话要剪短，我就要剪短，我都唔知咩事啦。咁就剪短啦。咁一剪短之后咧，仲夹埋可能咧啲心理成长嘅变化啦，我唔知嘅。咁突然间剪咗之后再生咧，点解系变咗黑人嘅头发嘅？ 黑人嘅头发 咁真系讲笑。咁跟住我就 系咪好硬噶？你自己摸落系咪好硬噶？ 硬啊，好似系硬到即系搞唔掂，咁嗰阵时冇乜嘢途径啊，咁嗰阵时系去啲上海铺， 系 出发嘅啫嘛，咁啲上海铺咧系几叻嘅，系几出名，可以即系看得直你头发嘅，咁好啲啲咯，都唔系好嘅， 即系垫翻直佢系嘛， 都唔系好直啦，叫直翻啲啲啦，咁做得唔系话好大帮助，咁到我去新秀嘅时候咧，咁我都系咁样嘅头噶，咁啲人见到我头咁咧。咁就不如咁樣就係海盜大元方才咁樣，咁我真係覺得好好笑。咁然之後海盜發現見到我好無奈，我同佢咁，佢話不如咁啦，既然係咁，就不如點攣佢再點佢啦。我就真係救命， 再聽佢講。 點攣咗我之後咧，就再攣咗。 即係由好變更，即係唔係由攣變更攣啦，變咗由硬變更硬啦。 好慘，咁咧我就。我就嚟咗電台，見到你哋咧就唔係嗰樣咯。咁、我其實都冇乜辦法啦，可能用頭箍箍住佢或者冇。 係啊係啊，我見你嗰時就用頭箍咧，即係鎮壓住佢，等佢唔好彈起啊嘛。 鎮壓住佢咯。係 啊，我哋嗰時攞嚟笑嘅。 識咗一個髮型師咧，佢就教我係啦。咁啦，有方法係搞掂你個頭髮嘅，你就忍痛留長佢。你留咗個長度咧，佢有個重量嘅時候咧，我就可以幫你吹得直噶啦。咁同埋你如果有一个重量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垫嗰啲自己发仔嘅直板啊，车头嗰啲 板 咧，嗰阵时冇负离子嘅。 電食嘅冇嘅，咁就用食蛋電食嘅啫，咁就真係得咯。咁就後來就已經係靠呢個方法就食咗好多、哦，就可以拍喺防水廣告可以做得啦。 咁、哦、你而家仲係 keep 住電食版㗎？ 我唔而家冇食蛋啊，已經好 聽話啦。而家 之前有唔聽話，好耐之前咧就有負離子電食呢樣嘢啦。咁我就好早期就去試咯，咁就更加好啦，就幫到我電食咯，咁樣咯。咁同埋咧咁我後來就去咗一段外國生活嘅時間噶嘛，同阿 Jo。咁嗰陣時就其實我之前都唔係好識吹頭嘅，咁但係我去到外國咧，我都費事去揾 髮型師、 髮型屋。嚇費事夾啦，我就要自己練識佢吹直佢。咁、其實我而家嘅吹髮能力咧係非常之高， 好專業， 咁講 髮型師咁樣， 好勁噶啦，即係點樣我都可以吹得直噶啦嚇。即係就算你俾個黑人我咧，我都可以搞得掂佢咯嚇。咁所以就即係呢個幾個月，譬如係髮型屋唔開啊，我自己剪啊同埋吹啊，我都自己可以搞掂噶。 有冇幫阿 Jo 剪埋吹埋？ 試過一次同佢剪過，但係剪得佢太耐，因為我冇嗰啲鏟嗰啲好似蘇跑嗰啲工具啊嚇，即係咁嗰陣時係上船遊船河咁樣嗰啲鐵達尼號嗰啲咧，喺船度十幾日，咁我剪過一次，咁嗰次咧我係剪到自己手指剪個三角出嚟嚇，咁佢可能知道咗之後咧就唔再俾我剪咯， 怕咗啦，唔再俾你剪啦， 我將佢啲頭髮，我將嗰自己嘅手指個三角咯，咁、我已經忍痛。即系唔俾佢知，但系都俾佢发现咗，咁佢就唔制啦，唔想再俾我系咁样剪，又剪得耐，佢又唔耐烦啦，同埋又剪伤我啦，咁同埋佢出去即系俾钱剪一下就剪完啦，使乜要挨我咧坐喺度咁耐咧？ 系。 似场梦，仿佛给操纵，留下你偷偷的哭泣，我已经不懂心痛。寂寞是孤单，等你在深宵躲冰冻，越要不想起，但却偏想起共你虚假的抱拥。也许我凌晨离别，或你会了解在孤单中的心痛，你会发现这当天的弱势竟已看不到，原来完尽在你与我之间，爱已有着裂缝，感觉不再相同，热爱今天已是冻，爱与情似场梦，仿佛给操纵，留下你偷偷的哭泣，我已经不懂心痛，寂寞是孤单，等你在心宵躲冰冻，越要不想起，但却偏想起共你虚假的抱拥。也许我明晨离别，或你会了解在孤单中的心痛，你会发现天的弱势竟已看不到，却知道原来完尽在你与我之间，爱已有着裂缝，感觉不再相同，热爱今天已是冻。 你知不知道永远的爱是什么？它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嘅开始。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喺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真心真意去爱过你。 也许我明晨离别，或你会了解在孤单中的心痛，然后你会发现这当天的弱势竟已看不到。在你与我之间，爱已有着裂缝，我早知相爱是难永远， 相爱是难永远。 其中两宗确诊是早前的无症状感染，其余个案都在隔离管控之中发现。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说，美国最近推出所谓印太经济框架，实际上是要用自己制定的标准和规则框住别的国家，是在以世贸组织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制之外另搞一套另起炉灶。王毅在访问斐济期间表示，美国声称要建立自由、开放、包容的新秩序，但一个经济框架如果没有降低关税，谈何自由？没有市场准入，谈何开放？如果刻意将本地区乃至世界最大市场的中国排除在外，又谈何包容？王毅说，美国试图将经济事务政治化、武器化，甚至意识形态化，连正常的商品贸易都要用是不是符合美式价值观来衡量，这一种作法违背基本经济规律，为自由市场带上镣铐。与互通有无、优势互补的经济全球化潮流背道而驰，恐怕将会无疾而终。天气方面，受到一股偏南气流影响，珠江口以南海域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测本港天气炎热，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一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27点，升103点，总成交金额58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7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14点，升10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青岛啤酒股份67.8升2.75，恒生中国企业74.36升7.8，腾讯控股355.4升5.4，美团181.8升6.7，盈富基金21.46升1.4，阿里巴巴96.55升1.65，快手73.5升2.6，京东集团226.6升3.8，友邦保险80.9升3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906，瑞士法郎8.18，澳元5.64，加元6.194，新西兰元5.132，欧元8.442。每百日元对港元6.1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002。日经平均指数报27,404点，升34点。港金报17,29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1.66美元，卖出1,852.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长沙环道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丽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美丽道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温思劳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和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咁有呢次機會能夠俾我為大家市民嘅做一啲事嘅，我願意。 有啲人咧就講，我哋唔會為呢一啲錢去賣命，乜，咁我覺得呢個係人嘅對一個價值觀嘅問題啦。我哋參加抗疫嘅咧，係救死扶傷，係能夠幫助到大眾，唔係用錢去衡量我哋嗰個自身價值。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揾到中意嘅工作，喺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嘅资历，包括中英文，仲系资历格够第三级别课程。 想睇资料同报名，上 yj.edu.hk 睇下啦。 魏俊文凭而家接受报名啦。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第二个钟头开始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1点钟。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一个人嘅气质啦，或者魅力啦，吓真个性啦，系唔系需要营造嘅咧，定系会自然流露咧？ 我觉得系自然流露啦。 其实嗱，我相信咧，如果话佢专登去营造咧，就可能会比较刻意咗少少。但系有啲人咧，譬如举个例啦吓，即系我哋身边有个小妹妹啦吓，我唔知道你同唔同意啊 ，Tiffany 啊，即系我哋平时帮佢接电话嗰个咧，你会觉得咧佢俾人个感觉咧系 好有自信啦， 好有自信啦。同埋你要就算戴住口罩咧，你会觉得佢经常系好开心啦， 系啊， 成日笑啦， 系咪啊？即系 好 sharp 醒啦， 系啊系啊， 好 pleasant 啊，同埋你会感觉佢着衫咧系好 neat and tidy， 同埋系俾人一种好 整洁、 好干净、好整洁嘅感觉。 冇错。 咁你觉得算唔算系营造咧？嗱，佢可能真系会拣个衫啊，佢污糟少少都唔着，即系呢啲我觉得系。是他自己的一种生活习惯，就不是刻意去营造，但都比到有一种感觉，就是有他一种的魅力在这里。 我自己本人会觉得，就是说魅力啊，或者你的气质啊等等的话，都分先天和后天的。如果是先天不足的，就要有后天的补救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两样东西都要的。虽然当然我会觉得就是有些人是会自然流露到的，就是说在不经意或者他很不作状的情况之下，他就是最好的了。我鬼不知咩。但是有些人不是的嘛。你知道我望緊邊個啊？即係若果你話你有，因為有啲人可能係生出嚟嘅時候，好似我自己本人咁樣啦，我都覺得就係我未必話好好嘅，即係一個魅力啊，或者係我可能講嘢唔係話會咁多嘢講啊，或者係點樣？有時又喺呢一方面嘅話，你就可以精心去打造自己有某一啲缺點，又或者唔係咁强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两样东西都是要的，但是我就会觉得就是亦都看年纪了，如果你仲细个的时候，我觉得要多啲去留意一下点样嘅衣着嘅打扮啊，点样去营造自己嘅魅力啊，是需要的。咁但系去到你已经是中年啦，你就清楚自己是一个本质，是一个点样嘅人嘅时候嘅话咧，嗰阵时候就可以真情流露一啲啦。因为喺嗰阵时候，若果咧你太过作状嘅话咧，系特别呕心嘅。 冇错，我都系想觉得作状呢两个字咧，真系好难顶嘅，即系你做翻自己咯。 后生我觉得可以， 系啊，年纪大就随心啦。 因为你未知自己系点样噶嘛， 系啊，因为其实你所有嘅形象定咗局噶啦，你改唔到啦，即系。是啊，你静咪静，开心咪开心，你是咩咪咩。 个性格是点样？ 是啊， 是啊。 撇除年纪咧，你哋会唔会有时都会着一啲你自己唔系好接受嘅衫或者有啲打扮？你唔会噶，可唔可以？我就系咁啦，有时我觉得 属性啲啊嘛。 我因為我唔知其他人點啦，咁我自己有時會覺得啊，曾經有人提議過啊，不如你著啲咩色啦，類似橙色咁算啦，綠色咁算，我真係唔接受。咁就算我買咗咧，譬如我逼自己買咗咧，我都逼唔到自己著嘅。 梗係唔好咁做啦， 嚇、啊！但係我又唔敢咁講，即係有啲人就話，其實你自己即係唔知道啫。如果你著咗嗰隻色咧，就會令到你唔知點點點好睇啲啊，咩等等等。但我都係唔得咯，即係我都要著翻我自己最中意嘅比較 plain 啲嘅顏色。 我都有一個分享嘅，就係、是、其實有時若果你話我哋仲好啲，因為我哋有機會咧要去上台啊。咁、嗰一下咧，其實有時你係需要誇眾取寵一啲嘅， 誇張少少， 啲顏色可能係誇張嗰啲、但係其實係可以接受嘅。咁事實上我試過有一次啦，咁就咁啱要去做一個頒獎典禮，咁亦都咁好彩嘅咧，就佢有一個形象顧問係一個女仔嚟嘅，跟住咧佢就帶我睇去買衫喎。咁我就話不如咁樣 ，might as well， 不如我就佢叫我你屋企有啲乜嘢嘅你著開嘅，不如你拎翻嚟啦。我就如果係咁嘅話，我不如嘅就係會突破少少。你同我去買衫，就唔好我再攞啲衫翻嚟。其實咁有咩好玩啫、 啊？ 你係形象顧問啊嘛， 啊 可能我拎翻嚟嘅所有都唔啱，咁咪嘥時間。 啊、 我話如果係嘅話，我都要準備嘅啦。我話不如我哋一齊去啦。 喂，呢、這個建議好喎、 啊。嗱，係咪好好玩先？ 好玩， 你難得有一個專家，好可能佢睇到你自己睇唔到嘢。 係啦、啊，佢 read 你，佢讀你。 冇錯，喺你嘅眼中，好可能你例如原來可以咁咁咁咁咁嘅，但係如果我已經俾咗個框框你嘅，就係喺呢五條裙裏邊嘅，你幫我揀一條啦。唔好玩啊！我覺得 根本就覺得唔啱 出嚟嘅效果。 咁我就同佢一齊去咯。哇！大件事啦！佢嗰個就話好，你唔好俾我知道。總之嘅就係你喺呢一個時裝店裏面嘅話，你幫我揀揀揀揀完之後，你俾我試。點不知咧就一路啊，當然我都哇，全部嘢咧我都拗曬頭。我就點解你會俾我著啲咁嘅衫㗎？即係可能呢度有個角啊，呢度有一啲即係長咗啊，長瀨 但 係 你既然叫佢幫你揀，你應該 expect 同你本身嘅 style 唔同㗎嘛？ 我唔 expect 㗎嘛。我點會 expect 嘅就係佢會揀一啲同我咁唔同嘅嘢，因為我 有落差 係 嘛？ 我個人係好奇怪嘅，我係好怕嗰啲無端端咧呢度咧有塊布好長，係 啊，後邊就拖條尾啊！我有呢一啲嘅 OCD 嘅，我係會翻到會剪咗佢，我要剪齊佢嘅大佬，我好怕呢啲無端端啲。 喂，人哋嗰收你五千蚊件嘢就嗰條嘢啊嘛， 剪 佢 披披搭搭 係啊！ 喂，邊個 carry 得最好？好多年前我叫罗文 carry 得最好啦，罗文佢好多呢啲披披搭搭嘅， 系啊， 好睇 嘅，有只狐狸咁嗰啲咧，哇，我好怕噶，即系你突然间无端端生一嚿嘢喺度咁样咧，我就好惊噶。 你点算咧？佢又同你 全部帮我拣啲咁嘅嘢，你明唔明啊？ 你要唔要 咧？就系冇办法。咁样我同佢讲，我就话佢话唔系咧，你信我啦，你试咗呢件衫先啦，咁样嗰件系一件咩嘅衫咧？我从来都系好惊自己好突出自己嘅身材嘅，嗰件衫就系一件 deep V 嘅。一件 DV 嘅，其實黑色，傷咗少少嘅珠仔，嗰啲珠仔仲要係你打光你先至見到，但係你喺冇光嘅地方嘅話，其實佢係好濕透嘅一件衫。咁我就話，我唯有可以試呢一件嘅啫。跟住我一出嚟嘅時候嘅話，所有其他人都話：點解你唔著呢一件衫咧？點解你要 掩藏你自己嘅身材咧？ 本來係可以好亮眼嘅點嘅地方咧？咁我就好奇，姑且我就今年試下啦。咁點不知嘅就係一出嚟嘅時候，個效果係好到係1000個人見到你嘅話，有999個都一定係話你好嘅，係唯得是一個我自己，我覺得我好唔自在。我好唔舒服，我全晚都好唔舒服。即係得閒嘅時候咧，你就會將個手 遮遮掩掩啦。 明啊！ 明啊！ 全晚都好似好嬲咁样，即系成日都嬲白白， 翘埋只 翘埋个手，你遮住有某啲地方，你好唔自在。 系， 但系其实你一出嚟嘅时候，你就真系发觉话，啲人就哇，未见过你咁着啊，系啊，又觉得佢就系喂，咁又几好睇，就系咁咯。所以你点讲啊？系咪啊？ 咁啊系。 嗰条裤件衫着过一次啫，我以后都唔会再攞出嚟着，因为我好唔舒服。 我好多年前，我试过咧有一次咧十大金曲啊，做司仪咁啊，平时咧都系着啲黑黑灰灰咁样。 系啊， 咁嗰次啊，边个唔知边个建议定啊？嗰时陪我去拣衫啊，即系陪你去美国嗰、那个好似。咁诶，叫我拣咗一件咧、 哦， 银色。我话吓， 靓、啊、 银 色 上台好睇啊！呢啲闪啊嘛， 好奇怪。但系上台又真系几抢， 梗系啦， 系直接反光嗰啲银色，成套， 一定好睇， 一定好睇 啊！ 咁但系好似又斋啦，做完之后我就 怼咗埋柜桶，我都冇再着过。因为嗰啲日常生活你着件全身银色闪光， 我哋试下饮茶。 阿姐 唔好玩啦、 啊！阿姐话唔好玩、 啊。系啊，成块牌咁样行入嚟，做乜嘢反光板啊？ 反光板咁样。 系啊，我知啊。 我同意你讲，有啲衫真系做 show 咧都可以， 肯定 但系你日常生活你真系唔会咯。 系咪啊？偶一为之咯。 系啊，偶一为之。 但你若果冇人鼓励你，你会唔会咁做？你一定唔会。你又系着黑色西装。是不 是 是不是你又是这样是换了嘛。 没错了 是。 做艺人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那次之后的话就给我觉得诶有些东西的话其实你真的要经营的。有些东西你真的要打破你自己的界限。有些东西是人哋先至会看到、你自己是看不到的。是不是成日都是打安全牌。 是 吗 但有些东西我不喜欢。譬如我那时候又试过有一次我发型师你们做都叫幕前呢跟你染些特别的色啦头发这样。 例如 染完之后呢我一路咧，嗰一个礼拜都揾帽遮住，希望佢希望佢快啲甩色，快啲甩色。佢系染咗 洗三次头， 光蓝色啊，即系荧光蓝色。 O K 啊， 我唔接受啊，所以我又离开个发型屋嗰刻要好好嬲啊，好后悔。我落地铁咧，我只手揞住个头，尽量唔好俾人望到佢。 大佬， 盡量唔好，盡量唔好俾人望住 我。 我 見到，我見到 啊！我覺得如果 同埋嗰陣時仲有麥伊斯洛叔叔啊嘛，我成日覺得我好似嗰只嗰只滑捋捋，我覺得我好似變咗麥叔叔行出嚟嘅嗰只滑捋捋，變咗滑捋捋咁樣，我真係好唔開心。 幾好啊！我覺得 光藍色即係熒光藍色， 我覺得真係 OK 彩藍色。嗯， 你咪试下咯。 有啲系即系试完、 就是我想讲就系我唔接受就系唔接受。我试过自己有一次咧，见到减价买一条红色呢啲咁嘅红色，即系 嘅裤， 全红色长裤。试下啦，我一次都未着过。我每次拎起就，唉，我点着、啊？点 解会买？ 我点解会买啊？ 买 咗三年，我都一次都冇着、 啊， 全身。 系、啊， 我当时都系咁同自己讲，试下啦，一条半条咪得闲着咯，冇着、过，真系你唔会嘅，我 落街买餸试下咯。得唔得 ？OK， 你嗰种着，你应该着得落嘅，你 keep 得咁好， 系咩？ 你搵日着翻嚟睇下， 系啊， 我 都 OK 噶，系啊 ，OK 啊。 阿 马老师咧，你有冇啲咩？ 我有啊，最突破就系自己铲青个头。又我以前系即系都系呢啲咁嘅头嚟噶嘛，然后有一次就真系整个陆军装，二十年前，二十年前嗰阵 I T 吓，我就有一日我唔知点解， 扮你扎街定你扎句啊嘛？ 佢扮我嘅，我剪先，真系我剪先。唔信就算啦，又系喺大陸，因為哇，佢因為同成班朋友去啊嘛，嗰陣時最興上去深圳，第一個節目就去揼骨啊，跟住去洗頭啊，咁佢哋最中意呢啲。我話不如，$20，不如剪頭髮。 $20剪頭髮， 哇，係啊，夠膽啊， 夠膽。我就谂住 剪 陆军装， 哇，可以好丑样啊！ 咁会生翻嘅， 咁啊系， 唔系 陆 军装冇乜，系啊， 陆 军装冇乜所谓啦，都系咁样 有 嘅啫。 有试过有一啲嘅就系 起 角 咯， 起 角我就系试过俾人整个角喺度啦，但我觉得 OK 嘅。咁但系有啲朋友见到我咧，真系好惊讶，佢啲镜嗰度反到见到，夹住咁成地头发咧，佢你做乜嘢啊？ 嗯， 我冇嘢， 有咩睇唔开嘛？ 系啊， 谂住去做和尚啊， 系啊， 一定唔会啦，行强。你要做和尚，不如叫佢死啊！我都系咁话，最爱波波 字，唔字不能儿，最爱波波字。又翻经典 有 根据， 我要改变形象。 你都几难甩，要好多糖先得。 或是在梦着，才没有答案。或是再陪着同伴喝多了吧，手机可能收得差，又或是遗失了我相信着，不怕。或是再烦闷，才望我皱眉。身体不太好，才在远方隔离。改天可能给惊喜，并未动摇一贯我的正面。心里明明可欺骗自己，怎 相识太锋利，狠狠割破一生的美好，逐渐成为感激。明明只该不无理，偏要埋头献计，只需要信号去求到老死。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本港疫情平稳受控，群组感染亦都冇明显反弹。另外，港大即时有效繁殖率现时喺一以下，减重症、减死亡指标方面，目前有400多名病人喺医管局医院留院。危殆和嚴重個案少於20宗，昨日進入深切治療部個案有4宗，反映有好高疫苗接種率，重症情況減少。他又指出，疫苗通行證第三階段今日實施，昨日單日有破紀錄的51000多人打第三針新冠疫苗。現時12歲以上第三針的比率是57.1%，部分是因為未有足夠間距打針，因此未能够打第三针。他呼吁12岁以上符合接种间距的市民尽快打第三针。一方面，他们可以进入处所有正常生活，亦都可以令到本港尽早建立更好防护。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未必会在6月下旬落实放宽第三阶段社交距离措施。6月30日之前亦都唔会大规模放宽外防输入防疫措施，包括有建议要求抵港之后酒店检疫时间减至少于7日，或者改为家居隔离，亦都唔会喺下个月底之前退出。林郑月娥喺行政会议之前话，外防输入措施一定要继续坚持，因为每日仍然有1-2成个案嚟自输入个案，加上有变异病毒株。因此，本屆政府任期內睇唔到會放寬外防輸入措施。啱啱過去星期日公布嘅措施只係微調、理順同更新措施，更大規模嘅唔會做。英國推出新嘅工作簽證計劃，希望吸引各地頂尖大學嘅畢業生到英國。根據英國政府網頁，去年嘅頂尖大學名單包括港大同中大。根據計劃，在英國以外排名前50位的大學之中，過去5年內取得學士或碩士學位的畢業生可申請2年工作簽證，獲博士學位的畢業生可申請3年簽證。所有成功申請者如果符合某些資格要求，日後可以轉為長期工作簽證。 申請人就讀的大學必須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世界大學學術排名，或者英國一間高等教育調查機構發表的 QS 世界大學排名之中，至少兩個進入前五十名內。申請人無需事先在英國獲得聘用，申請費用715英镑，相當於大約7000港元，並且要有入境衛生附加費，令到申請者可以使用國民保健署服務。申請者的家人亦都可以一同前往英國。歐盟各國領導人達成共識，同意禁止超過三分之二俄羅斯石油進口的計劃。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形容有關決定大幅削減俄羅斯戰爭機器的資金來源。歐盟領袖是在布魯塞爾舉行的首日峰會對禁令達成共識，所有27個成員國都必須同意。米歇爾說，經過幾個星期的分歧，歐盟就第六輪對俄制裁方案達成一致，各國領袖亦都同意將俄羅斯最大的銀行排除出 SWIFT 銀行結算系統，並且對另外三間俄羅斯國有廣播公司採取強硬措施。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說，由於德國和波蘭已經自願減少從各自管道進口俄羅斯石油，禁令的範圍實際上更廣，在今年年底之前禁止幾乎 90% 的俄羅斯石油進口。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氣炎熱，間中有驟雨，初時有幾陣狂風雷暴，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幾日持續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現在氣温29度，相對濕度75%，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下午1點。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1,166点，升43点，总成交金额66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72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47点，升1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青岛啤酒股份67.9，升2.85；恒生中国企业74.14，升5.6。腾讯控股355.2，升5.2；美团181.2，升6.1；盈富基金21.4，升8仙；阿里巴巴95.65，升7.5；快手73.05，升2.15；京东集团224.4，升1.6；友邦保险81元，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28.07，瑞士法郎0.96，加元1.268，人民币6.668，英镑对美元1.262，欧元对美元1.075，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54。日经平均指数报27,370点，升0.91点。港金报17,33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2.16美元，卖出1,852.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马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御龙山。重复多次，就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马场有交通意外，排到去御龙山。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半山的坚道去上亚尼北道方向，近住奥卑利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鸭巴甸街。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我是最靚的。做咩？你不同意啊？ 同意，非常同意。 我感覺到你的無奈嚇， 死猴死唔靚， 我哋要尊重你嘅 係啊， 喂，咩叫死猴？ 係啊，但係陳太，我都冇聽過。陳太成日著運動裝，我又覺得真係幾襯佢啊，好有活力嘅，成日扎扎跳咁樣。 係啦，嗱，今日咧我比較少訪問佢嘅，今日咧街坊咧有麥玲玲師傅， 哇， 佢點睇依樣嘢咧？ 我認為一個人的氣質和魅力是自然流露出來的，還要是有時是不知不覺之間流出來。如果你說刻意的經營，其實就好像拍電視劇或者拍電影，除非你是明星那樣扮一個角色，如果不是的話其實不扮得多久的。但你說有沒有要用心經營，有這個用心經營，不是短時間的經營，是一個長時間經過年月的經營。譬如你自細的培養，譬如可能你對文學的修養、藝術的修養，這個都會是一個人表現出來的氣質的嘛。但是一定是你要花了很多時間在這方面，浸了一段時間，看了很多不同的東西，有這個眼界啊，咁先至可以有呢種嘅氣質慢慢咁流出嚟。所以咧，你話佢有冇經營？佢有，但係唔係一個短時間嘅經營，而佢表達出嚟嘅時間先至可以好自然咁表達到呢一種嘅魅力嘅。嗯 啊，非常同意。 好好， 他講緊嗰樣嘢嘅話咧，其實係內化一啲自己嘅嘢，同埋嘅就係話呢啲叫做內涵。 嗯， 有內涵嘅話，有尊內就會迎尊外。 冇錯， 呢個講得好好，呢個真係講得好好。因為咧，我真係突然間俾我諗起咧，我以前有一個朋友，佢咧就係後生嘅時候咧 ，wet 妹嚟噶。 嗯， 係咪好出賣年齡系列？ 即係蒲啦，即係蒲啦， 你冇講老泥妹已經好好啦。 佢又唔係，佢未至於老泥，但係佢係 wet 妹，即係佢又中意去飲嘢 啊， 去蒲啊。 生活， 你諗到佢個樣個形象係點樣噶啦？即係著嗰啲衫點切切啊，係咪啊？哇！總之佢就哇化到隻眼黑掹掹啊，搽黑色手指甲啊，佢係嗰種咁嘅人嚟嘅。點不知有一段過咗一段好長嘅時間之後嘅話咧，我突然之間喺街度撞到佢，佢同我講嗌我個名嘅時候，跟住咧佢同我講一隻，你唔認得我啊？我完全不認得你，我認不認你的，其實你是不是認錯人啊？那他就告訴我他一個名字，我就嚇你，那我就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啊？完全變成一個很文青很有修養的，即他那天就是全身只是穿了一件白色的一條裙，連身裙，整個人散發的那種魅力好像個仙女一樣， 仙氣。 那我就說你做了什麼事啊？那他就說哦，就是不知道為什麼呢，他無端端就覺得自己啊讀書讀得少，跟著呢他就去讀書，讀那些校外的課程，又讀那些什麼佛學啊，又讀那些什麼營養啊、中醫啊點點點這些東西之後，跟著呢你發覺他整個人講嘢啦，以及就是個 presentation 咧，個談吐咧，完全變咗另外一個人。咁咪就係讀翻嚟咯，係啊，睇書啊，有呢啲咁樣嘅嘢之後嘅話咧，嗰啲轉咗個人，完全係同佢細個嘅時候係完全 呢個咧，並不是一朝兩夜可以做到，即係你係要長時間，同埋你係要主動係真係中意或者你投入嗰樣嘢，先能夠改到你個人嗰個氣質。 冇錯，嗰個氣場係完全唔同。佢翻嚟嘅時候嘅話，我簡直覺得我完全應唔到佢。 嗯，講得非常之好啊，師傅依個嚇， 講得好好，呢個真係好。 咁啊，另外咧。Kitty 啦，崔杰彤佢又点睇咧？ 我觉得咧，真个性同埋嗰个魅力咧，就当然系自然流露噶啦，因为好难扮嘅。一个人嗰个魅力啊，嗰个个性咧，其实喺本身成個人好多方面去到睇嘅，即係譬如你講嘢啦，你點樣去諗嘢啦，你個思路係點樣啦，你嘅一舉一動啊，一頻一笑啊等等咧，都係顯露住你本身個人個真嘅個性，你嗰個魅力所在。咁如果你話要刻意去經營嘅話咧，我覺得好難可以全方位去到經營得到咯。咁啊，反而會令人覺得，哎，點解佢一時咁一時咁樣嘅咧？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都係做最自然最真嘅自己就最好啦。 好 嗱，呢一樣嘢咧，其實咧，無論係好嗰邊，或者係另外嗰邊都係嘅。譬如 cheating officer 咧，佢諗乜嘢咧？你都一定即係你知道佢係諗緊嗰方面嘅嘢喎，係咪？即係揾著數啊， 鹹嘢啊， 氹氹 啊， 嗰啲咁樣，係咪先？ 係啊，攞你著數啊！ 佢咁多年係 cheating officer， 佢就係 cheating officer， 係咪先？好，係咪啊，馬律師嚇？ 其實咧， 有啲咁嘅人㗎， 我演呢啲角色咧好辛苦。 點解咧？ 我本身就是一个 忠 古文嘅， 系吓古文老师， 我 你都可以咁噶。你学古文，但你都可以呃人噶，你都可以贪小便宜，同埋中意揾人着数噶。 系喎、啊，咁我咪唔使咁辛苦咯。 你可以雙重性格噶嘛？ 系、啊， 你根本就系咁。 O K， 你唔 识 自己啫嘛。 虽然学古文呃人有你份， 系 啊， 可以咁噶嘛，系嘛、 啊？系、啊哎，我终于谂通咗啦，多谢你。冇冲突嘅，原来。好、 啊， 好、哦，好、哦，好、哦，知道。 系，不过咧，即系有啲人就会觉得，都要营造嘅，因为如果唔系会觉得唔安全啦，即系出嚟呢个社会，可能觉得都系唔好俾太真俾人哋睇，会唔会咁啊？即系要 啱啱出道啲人会嘅、即系可能廿零卅岁啊，出咗职场做冇几耐啊，佢都要即系保护自己。我赞成嘅。 又会唔会系咁样咧？即系若果你话每一个人都会知道自己有一啲嘅唔系咁好嘅脾性，或者系性格，咁呢啲 收敛啲。 如果你下下同我讲嘅就我系咁噶啦，我系中意有啲乜嘢都写晒喺块面度噶啦，又或者就系打住呢一个名嘅就 系 我做我自己啫嘛，我唔完全赞成嘅。 系啊，呢个对 又滥用咗啦。 系啦，呢一个系一个迷思嚟嘅，即系其实有啲人就会系滥用呢一样嘢，咁我就觉得唔系太好咯。咩叫做我做我自己啫？你做你自己，你 要顾及人嘅感受吓， 同埋要顾及嘅就系一啲即系道德啊，一啲标准啊，有好多嘢嘅话，你要将自己更加变得好啲噶嘛。 我一个在途上尽显荒凉，似飞了的神鹤，慢了半响，曾经千夫赞赏，如今要吃败仗。残忍的真相，即使牵强亦叫真相。那天与万能侠并肩的磁场，已失散的同伴另有理想，如今奔走远方，没有事态动向。无言的我就似在隔阂中搔痒，我是看将当天风光里满天无常，但是今天仿佛只走到错的方向。从前鼓掌，从前金掌，力辩风霜，言辞风霜，忘我走将勉强，只可轻轻地开到一扇窗。镜中见到那位内心多平常，一抹舌同像亦有妄想，常胆一边养伤，但我仍有骨强，常常心痒，为震撼自制我阵样。我是看将当天风光里满天翱翔，但是今天只想找一个对的方向。铿锵，今天清清楚楚那气象，仍然在坚守，要见尽真相。白月再上，飞天边海角，每天较量，实现我想，这光线一生没转向。从前鼓掌，从前金掌，力辩风霜，就算风霜。但亦再上，我要用剩余能量被敬仰。哦，那句昼夜再没正常，不折不扣不死的理想。力量照亮，今天都可以看到方向。声音铿锵，今天清清楚楚那气象，仍然在坚守，创我另一章。 生长。 有专内型专外啊，即系麦玲玲先，我哋先所讲啦。咁啊，如果你想俾人一种咧文学优雅嘅感觉，首先你要 make sure 自己有冇呢一方面嘅修养先。 嗯，有啲人有，但系都冇噶。 系 啦， 桃李识唔识读先？ 系啦，冇错啦。 桃李冇冇。 系啊，嗯。 好彩读桃李啫，嗬。 系咯，你有冇呢方面嘅一啲，即系有啲可以分享俾我哋听？ 我有一个最大嘅转变咧，就系2000年嗰阵时入 I T 嗰阵时做，因为之前咧我喺电 讲过好多次。 唔系我形象啊，我之前喺电视台啊、广告公司咧，我系好随便嘅，得三条牛仔裤，系、啊，咁里边咧第三仲系嗰啲社区唔知咩八四年嗰啲，嗱、去到 I T 公司咧，因为佢话俾我听，喂，有时要去啲酒店嗰度有啲 product launch 啊，新闻发布会啊，最好你。买两套西装啦，哇，西装点搞啊？ 不过好少见你全套西装、 啊，好少，我都平时好少啊。我因为嗰阵时佢就真系个老细话，喂，真系要咁样样、啊，咁我又点算呢？因为我真系好少，我都唔知点搞。买两套西装，我觉得几稳阵嘅，一套黑色，一套灰色，吓、 嗯， 然后笑乜嘢啊？ 好似去丧礼， 系啊， 我知你谂乜， 我都系咁谂啊。 点解唔一套沉色一套？即系 bright 啲 咧， 你有冇一套黑一套灰咧？ 唔系，因为我点解咁谂咧？第一，因为嗰一年咧都有啲朋友结婚嘅，亦都有啲人拜拜嘅，咁我喺度谂啦， 即系可以两样， 系 啊，系啊，但系啲靓胎咧，我就倾向于花里花碌嘅，嗰时兴啊 ，B B。 但你唔好睇啊嘛！ 咁佢着咩好睇啊？我想问， 唔着咩都唔好睇。 咁咪就系咯，你由佢啦。反正都系佢， 反正都系唔好睇 啦。 你可唔可以介绍嗰个形象先俾我？ 转咗行啦！ 系 一睇你佢唔接添啦。 系啊， 咁 点 啊？咁 点 啊？ 吓咁。但系咧，我第一次着出去咧，因为要去尖沙咀某啲靓嘅酒店咧。咁嗰日真系肉酸，好肉酸，我真系记得。 你讲边个肉酸？ 我啊， 系啊， 一定系咁。 着黑色西装、白恤衫，我又唔打呔，就喺嗰度行咧。因为嗰时都啱啱 似， 啱啱入行， 系啊， 就即系傻下咁样样啦。咁真系有人，诶唔该，因为我啱啱去 搵啲酒啊， 我啱啱。因为我啱啱去嗰间公司，好多人唔识我啊！ 厕所喺边啊？ 嗰啲记者又唔识， 咁咪食得嘢嘅？ 点解你唔打一条呔嘅？叫你经理嚟， 就系你哋呢两个呢啲人， 叫你经理嚟， 好唔开心。 你个样啊，真系几似部长嘅，仲要系即系做咗十几年都冇升嗰啲。 佢似部长啦，或者系嗰啲帮有钱佬揸车嗰啲司机啦， 又系啊， 系咪？ 或者啲 sales 啦。 你边度似 I T 人啊？I T 人点会着西装啊？ 嗰阵时系啊。 No，I T 人从来都唔着西装嘅，一定系着恤衫，唔打呔，同埋佢就系着嗰啲好窄身嘅、好韩版嘅呢啲咁嘅窄脚啲 西装。 唔系你二十年前仲有，我都买咗，后来我转型啦，我买咗一条卡其色嘅裤，即系嗰啲好 casual 啲裤咧，一条。 Steve Jobs 嗰啲嗬，佢哋唔會成套西 裝 咁樣去發布會噶嘛。 跟住又換嗰啲恤衫啦，就係我上次講嗰啲牛津房嗰啲恤衫 ，casual 屬於 casual 嘅恤衫，咁就好啲，係啦，就冇人叫我夥計啦。 嗯哼，叫你咩？仲難聽。 有一個， 喂，你過嚟。呢度唔系你入嚟 噶，唔系啊，因为嗰时有一个新型号嘅电脑展示，咁嗰啲人都搬啦，跟住阿叔过嚟帮手， 阿叔啊， 系啊，哎，过嚟帮手咁样样啊，系， 嗯 ，OK， 我咁多年前已经系咁样噶啦， 系啊， 你 keep 得几好喎， 系啊，冇变啊， 冇 错，系啊，我见佢过马路，我都哇，嗰个阿叔啊，马少强，我吓一跳， 咁你 keep 得几好啊？ 你記得好好啊！ 你提早到達咗阿叔嘅地步， 係啊， 咁所以就唔需要再擔心。 十幾歲開始已經咁啦，係咪先 ？Good good 啊！喂，阿叔翻嚟，我哋今日有呢一個 下樓教室， 下樓教室，下 樓 啊！今日 下樓教室， 我係咩？ 咁咪要聽啦！ 哎呦， 初分的手該早已放開，如今日再悔改。 遗憾亦不可变改。你的好友充斥我脑海，偏偏当失去，才念旧不懂节哀。如啊，潜入破空间里面，还原甜蜜视线，而随残破缺点。错失的只盼亲手可挽救，那对不起不敢讲，最终可开口。同游在这分秒间，从无最新的界限，无疑让爱不会给真假。 今天的蔡勒斯的爱是张敬轩这首歌曲，快到中午十二点钟了，雷暴警告有效到今天一点钟，二十八度气温，相对湿度80%，似乎今天那个气温比昨天凉一点，因为可能落了少少雨了。今天多云，下午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炎热。先听十二点钟新闻和财经消息。 欧盟各国领导人达成共识，同意禁止超过2/3俄罗斯石油进口的计划。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形容有关决定大幅削减俄罗斯战争机器的资金来源。欧盟领袖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首日峰会对禁令达成共识，所有27个成员国都必须同意。米歇尔说，经过几个星期的分歧，欧盟就第六轮对俄制裁方案达成一致，各国领袖亦都同意将俄罗斯最大的银行排除出 SWIFT 银行结算系统，并对另外3家俄罗斯国有广播公司采取强硬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由于德国和波兰已经自愿减少从各自管道进口俄罗斯石油，禁令的范围实际上更广，在今年年底之前禁止几乎90%的俄罗斯石油进口。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珠江口附近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过去2-3小时，南区、大屿山、屯门和大埔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周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08点，升84点，总成交金额69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72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47点，升1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青岛啤酒股份68蚊，升2.95元；恒生中国企业74.3，升7.2；腾讯控股355.8，升5.8；美团181.7，升6.6；盈富基金21.44，升1.2；阿里巴巴95.9，升1蚊；快手73.25，升2.35；京东集团225.4，升2.6；友邦保险81.05，升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904，瑞士法郎8.18，澳元5.641，加元6.192，新西兰元5.133，欧元8.4381。每百日元对港元6.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964。日经平均指数报27353点，跌15点。港金报1733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1.92美元，卖出1852.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rty classroom， 哈喽教室。第一個， 你嘅英文越嚟越有進步， 係啊， 係啦， 都叫個英文台， 調哥調個人過嚟，細路哥同大人， 係、啊、今日嘅題目聽住啦， 嚟 古語有云，戴眼去識人，而家就係戴鑽石眼鏡去識猛人， 哇！ 你兩位有冇見過鑽石眼鏡？ 我有啦，嗰啲貓眼鏡啊嘛， 箱喺邊㗎？ 镶喺嗰个镜框度咯 ，OK， 系啊， 你 见 咗啲仔， 好似肥姐大哥，见过。 但系咧，其实呢啲咧，我成日喺度谂，玻璃定钻石咧，一般人其实睇唔透嘅啫。 唔知噶， 系咪先？ 系啊，苏联写噶嘛， 就算佢系一个成功人士，或者有钱人，或者佢都大下玻璃。 instead of 真鑽石咧，但系因為佢嘅身份，你先下意識覺得一定係鑽石啫嘛。 冇錯啦。話説係咁嘅，我有個好朋友，即係啲比我年長嘅好朋友，香港嘅，咁佢喺香港做咗好多年嘅眼鏡框嘅代理啦。咁啊，話你知啦，早年好好賺啦。咁有一日，係 咪眼鏡咩啊？ 唔系， 发又发， 佢 眼镜发又发， 唔系佢代理好多牌子眼镜框，然后就 其实眼镜赚好多噶，你知唔知啊？ 眼镜框简直就系离晒谱啦， 唔可以咁讲，好多都系。好多嘅公司唔系应该咁讲，好多产品其实佢嗰个水系好深嘅。 系啊， 因为我真系觉得一个眼镜框使唔使千几千蚊啊？ 嘛 系啊， 几千蚊啊？ 因 为有名牌嗰啲 嘅牌子喺 度 啊， 不知几好卖。 咁、那个朋友同我讲，佢话佢觉得有一个好大嘅市场，佢要去发展。 梗系啦。 吓、啊，咁我就问我， 你讲系咪真眼镜啊？ 真系眼镜框嘅先，真系眼镜框嘅先。 点解会有假嘅？ 因为眼镜有 好多意思。 嗱，呢一种佢后来都有做， 系咪？佢啲下流教室，佢点会真系正常眼镜框啊？ 因为重点系有 你条尾，我知你想咩 有钻石，咁你知好多眼镜都要镶粒钻石落去噶啦。 第二啲眼镜都要镶钻石咁 系啦， 唔会硬亲嘅咩？ 唔会。 唉，你真系傻噶。 系啊， 嗰啲。其实有作用嘅，嗰啲眼镜或者嗰啲女士眼镜框有钻石嘅，其实有其他的功能喺度嘅。咁啊，佢于是佢想 而家讲边种啊？ 由正常眼镜框开始 先。好啊，唔该。 作为切入点， 好上边嗰个先，下流啲嗰个一阵间先讲。而家讲上流眼镜框。 上边眼镜同下边眼镜， 唔同一两回事， 系啊， 价钱都差好远。 冇错啦，男人就注重上边嗰、那个，但男人亦都好留意下楼嗰、那个，唔系下边嗰、那个，因为对佢嚟讲都系开心嘢嚟噶嘛， 系啊，正吃冰淇淋。 咁佢就话：，同我一齐去发展呢个市场啊！好， 好啊， 好 啊。 于是我哋就喺香港搭咗三个半钟头嘅直飞。直航飞机飞咗去嗰度， 系啊，你谂下去边度啦？ 系啦，哇，三个半钟个市场啊，好、 哦、 多人啊！ 佢话好大嘅市场，系即系嗰度好人多啦吓、 嗯， 但系佢本身喺嗰边人发展得好唔好啊？即系话佢意思系咪话嗰度未发展得好，所以 未发展得好好、哦，所以就有好大嘅系啦，因为眼镜当时嗰个地方啲人咧都唔系好注重。 嗯 即係好膠啊，唔係好 fashion， 佢就覺得佢要將啲 fashion 嘅眼鏡框、 嗯、知道 帶入去， 即係有個實用品變成咗奢侈品， 冇錯啦，係仲有好多嘢玩嘅，原來發覺， 嗯、 於是佢就揾個地方就開咗一間好大嘅眼鏡框城， 嗯， 咁鏡片咧佢 城啊 城 作大啲咧， 唔係一嚟就開店啊，係咪啊？開城。 但佢咪真系咁清唔清得上城字啊？ 清得上， 真系好大间嘅佢开咗。 系啦，因为佢另一个谂法咧，就系话叫埋其他做眼镜框嘅人一齐入嚟，佢唔系自己做。 嗯， 因为佢话要将嗰度打造成一个眼镜城，你想配眼镜你就嚟 呢 度。 喂，呢个好嘅好嘅想法嚟。香港好多都系噶，咩电路嘅地方啊， 一条街都系啦。 同埋装修嘅嘢又系嗰条街啊，咁样 卖花又一条街啊，仲有一个 雀仔又有一条街。 冇错啦。咁於是去到啦，但系佢去到咧就發覺咧好多嘢咧要做翻當地嘅配合嘅文化。 嗯， 首先要請食飯啦。 嗯哼， 咁佢就 拉關係啦。 係啦、嗯，於是咧就同我講：喂，點樣去請人哋食飯好咧？因為唔係個個人都會同你去食飯嘅。 真系唔系嘅， 系咩？ 唔系噶，你未必请得喐嘅，有啲人。 所以要请周边嗰啲人先噶嘛。 一路慢慢慢慢渗入去个圈子嗰度，因为你始终你系外来人嚟，我都唔识你，我做咩要卖人情俾你啊？于是佢开始营造呢啲嘢，好似头先你讲营造啦。咁于是咧，佢就知道，原来当地嘅文化咧系可能要送少少礼物嘅。开始问一下啲行情啦，送咩送咩送咩。当佢知道有一日突然间知道， 呢个好耐以前啦吓。 系啊系啊系啊，嗰个当地。咁当佢知道咧，原来咧即系有级数嘅。譬如话你呢、這、一个咩成像就要收会籍，然后去到 manager 就要收 会费。 会费。 嗯。 跟住最高级嗰个咧就要超市嘅充值。 嗯。 充几多咧？80万。 哇！ 但呢个有指定数字 噶，有人哋有个 market price 喺度，80万，我话点充 入场费嚟嘅呢个系？ 系啊，佢话充四张，人嚟教佢，即系我哋周围去问人，每一张20万，跟住送俾啲朋友啦，希望帮到手啦。但系我喺同佢研究，喂，20万张嘅超市卡，你换到啲咩？你觉得可以换到啲乜嘢嘢？ 超市啊，你讲紧 超级市场啊， 买咗间超市咯，可以 20万 吓，20万啊，换乜都得啦，几乎 系啊， 最贵超市最贵嘅咪又系酒、 鲍鱼啊嗰啲 啊，系啊，包心 超 市 食唔到20万，都会食到80万噶。 咦，又唔系咁讲，其实系容易买到嘅。如果你去到买鲍鱼就。你知噶啦，嗰啲咩幾多頭嗰啲？ 我知啊。後來咧，又發覺咧，原來咧，點解佢哋一定要送四張咧？即係20万、20万， 因為有個 quota 嘅，唔可以超越幾多？ 係因為佢哋咧，再去佢哋嗰個水平咧，又再去唔知送俾啲咩人啊？唔知啦。另一種，頭先我講過啦 ，manager 咧就送一啲高球會嘅會籍，可能都係幾十萬一年嘅啫。咁又送啦，跟住又食饭，又话去呢度买10万元，然后就 哇咁。其实咧，你开业之前你要使好多钱， 使好多钱噶。 你本来开业谂住拎住200万，未开都使晒咯，可能。 但系你啲会赚得翻嘅，一定赚得翻嘅。于是 所以叫先使未来钱， 冇错。 但系你就最啱啦，先使未来钱， 你 咪就未来钱咯。 中间都甩一嚿啦，你都系啊。 我冇啊。 你有冇攞啲会籍啊？ 冇。 系啊，洗头会籍咁啊。 洗头会籍几多钱啊？ 蛇骨会籍啊。 嗰啲冇多钱噶咋？虽然我都想贪，摆明有个贪字喺额头度，但系嗰啲太 cheap 啊，开唔到口啊。于是咧，佢好快咁入咗去啦。然后咧，好快就好多人嚟配眼镜啦。哇！好好做，头一两年嘅生意咧，哇！佢真系未 回本啦、 啊，好快嘘一声翻嚟啦。跟住佢又喺度谂啦，呢个人几有生意头脑，我呢个朋友。跟住咧，佢又突然间有一日，佢同个老友倾偈，佢话咧，其实咧眼镜框咧都可以系做嚟送礼嘅。 眼镜框 系啊，我话点啊？眼镜框， 但你送俾人，人未必中意嗰个色嗰个款嘅。 系啊，好个人嘅呢、這个喜好。 嗱，因为咧，你80万一张嘅超市啊嘛，就四张啊嘛，咁其实你觉得超市嘅礼券 cheap 唔 cheap 啊？ 超市你唔可以话 cheap， 因为其实真系有好多啲，比如香港嘅有啲贵嘅礼，可以好贵。 OK， 嗱，如果同等，你觉得高尔夫球会嘅会籍，即系当又系50万先算啦，你觉得边一样矜贵？ 高尔夫球会籍， 冇错啦， 因为高尔夫球会籍系比较难入嘅， 系啦， 有时佢唔俾你入嘅， 系啦。於是傾下傾下傾到條橋啦。如果眼鏡框镶嗰啲鑽石喺度送俾人，就冇開心啦。哇，係喎、啊。於是佢就開始 因為係嗰啲鑽石令人開心，唔係 啊，因為唔中意佢可以撬啲鑽石出嚟戴。 佢就佢真係好醒目， 呢仔大过主人婆啊！佢呢个真係 系啊！ 你嗰粒钻石可以买好多百富眼镜 啊！系啊，即系送我送眼镜框俾你，我唔话俾你听个钻石。咁你就即係收又開心，送又開心，大家開心係咪？佢攞嚟送俾佢啲小三又開心，個個都開心，一條龍開心，哇正啊！ 咦，咁全部都戴嗰啲咧镶晒钻石嘅，咁啲係小三嚟噶咯？ 老婆唔會買。 於是後來好快問題又嚟啦，係咩嘢事啊？佢話咧呢啲眼鏡框咧，如果周街都係咧，好似好 common。 咪咯，全家都係小心， 好 唔 係即係好特別，好太過張揚啦。同埋咧，因為曾經 好難襯衫， 去到某一個階段咧，一俾人影到相咧，哇！呢條友原來戴個錶值80万，哇！呢、這個人原來戴嗰個眼鏡框咧，原來唔知值幾多錢喎。喂，點搞啊？又要諗佢。 眼鏡框好難覺得你值幾多錢。 啱，但係 錶就好講。嚇！ 但係有咗鑽石就唔同啦嘛。 係啦，點算咧？哇！真係聰明，我朋友真係好聰明，傷咗喺個病嘅裏邊。 哦， 呢叫蠱惑，唔係叫聰明。 喂，佢真係聰明。 有少矛盾喎、啊，你又想話俾人聽我好巴閉啊，但你又收喺裏邊喎，咁係咪有啲矛盾咧？ 嗱，唔係。這個、呢個是用來送禮的、 嗯、 正常人不會買一個鑽石眼鏡框給自己戴、 嗯、 一定不會、 嗯、 全部都是送禮的、送給蕊蕊蕊蕊生日或者送給大佬張不要這樣經常欺凌我啦，我就唯有送個眼鏡、嗯、 但個鑽石就收在裡面的、 啊、收在裡面我都 OK 在個病裡面，於是呢收那個呢又夠膽戴、 啊 又開心， 因為話俾佢聽，咪有鑽石嘅， 係啦， 係啊， 又殺一條血路出嚟喎、嗯！哇，我朋友真係風生水起。有、嗯、一日佢突然間話俾佢聽，喂，佢要做一個咧最大，即、就、係、是、要好 nationalize 嘅眼鏡城，即、就、係、是、周圍地唔係國際，喺喺 各省 係啦， 各省 即係周圍地方都有啦。哇，一個好大嘅概念、哦，於是要揾啲好大好大嘅大人物去傾，點傾呢？想到了租一隻艇、 嗯、 游艇、 嗯 啊、他們就問朋友借了游艇，因為呢真的說了個地方，因為那裡是比較中間的，要出去海邊、 嗯、 要有一條路， 不然我幫你消音 消什麼消他的音、 啊、 消我的 音、okay, okay、去到哪裡哪裡不覺得幫你嘟了他 那就叫消音、啊、 哇好開心，那天四個人出海 在個游艇 是 是不是其实啲大人物咁样倾啲好秘密嘅嘢嘅？ 梗系、啊，因为 冇人听到嘛。嗯、 是啦，嗱，嗰个艇咧、 哦， 就系即系自己朋友围内嘅，咁就有个船长同埋有个水手，佢哋咧就永远响响个响个驾驶嗰度嘅， 唔准落 唔准落去嘅， 再带埋医生嘅可能要， 咁就要。食海鮮，食、 嗯、 好好嘅，又龍蝦，又鮑魚咁啊！ 有冇出去啊？咁 有四個人，咁啊再揾多四。 我帶埋出去冇危險咯。 唔怕，我 你而家咪將啲嘢講翻出嚟俾 咁多年頭啦都。 咁個有仲有四個女仔去嘅，嗰四個女仔咧 就負責咩咧？ 就係、是、負責嗰邊。下泳衣钻石， 哦、 因为谂咗一条财路，就系、是、呢个泳衣，所以咧佢亦都唔想俾佢知道，因为咧你送一件咁嘅礼物俾女朋友咧，好开心，唔可以送俾太太嘅。据佢哋讲，因为太太你都傻嘅，买啲咁嘅嘢， 嘥钱 都唔会着啦， 系啦，你真系 个 size 唔好啱。 嗰四个女仔就 model 嚟，差唔多 系。咁啊，着晒里边啦，咁啊，即系一人隔篱坐一个， 双转嘅文胸， 系啦， 系咪？ 系， 系啊。 咁我隔篱都坐咗一个， 嗯， 系，咁哇，好开心啦，系嘛？哦，出海，出发，咁嘣嘣嘣嘣嘣，点知出到去咧嗰日，哇，好大风浪，抛下抛下， 咁咪啱咯， 呕啊， 呕啊， 唔系，咁咪抛下抛下，咁咪好咯，波荡漾， 平时抛好嘢， 波涛汹涌，真系波涛汹涌，哇，真系好尴尬啦，因为嗰个朋友开始呕啊，真系好晕船浪，佢哋唔怪我冇事，然后有啲女仔又呕，哇，呕到咧喺个船舱里边呕咧，佢哋又唔知点解唔够醒目攞嗰啲冰桶啦。 总之就好尴尬啦， 好尴尬。嗱，我就负责揽住嗰一个袋嘅， 我 点 解你 谂 住揽住个女仔添？就 唔 惊，唔好惊，唔好惊，唔好惊，系深呼吸，深呼吸。我帮你人工呼吸，应该冇乜事。 我帮你按摩下心仔。 我左手就揽住个戴住眼镜啊、泳衣嗰啲， 你使乜揽住啫？你惊跌落海啊？ 钻石 抛佢跌落海啊！ 唔知噶，因为佢哋又饮酒又成，咁我负责啦。咁另外一只手又保护住啲女性朋友啦，因为我惊佢跌落海嘛，所以保护住佢。哇！咁呢个时候咧，因为嗰个船咧有几间房嘅，咁呢个佢哋呕到七彩咧，就嗰啲大人物咧就落咗去。 嗰啲唔使讲啦，跟住咧。 跟住剩翻我同嗰個女仔、 啊，哇！你冇開心？ 係啊， 嗯。 於是咧，佢問我係咪有好多嘢食㗎？我話係啊，我話你偷食，真係偷食。 嗯。 但你想同佢偷食，唔係想食呢啲嘢嘛？你話 唔係我真係想食嘢嘅。佢因為佢哋普通嗰啲女仔嚟嘅，哇！又鮑魚又龍蝦喎。跟住佢話，佢問我：喂，佢哋係咪都食唔到啊？我話都應該食唔到啊。 打包啦，拎走。反正佢哋都唔食，唔好。 個女仔就唔係我啊。 但係佢着件泳衣，佢攝喺邊啊？整埋啲嘢。 上边两只龙虾，下边五只鲍鱼。 你打包你都冇理由，系咪啊？ 佢就问我， 明目张胆咁样攞住你鲍鱼，我走啦，咁样噶，系嘛？ 于是咧，我话喂，攞唔紧嘢，因为佢哋已经佢哋唔自在食嘢噶啦。咁我话你，因为我同佢不如食啲先啦，食完跟住你咪想打包咪打包咯。佢就问我。喂，我咪有个袋嘅，佢可唔可以帮我装紧啲虾、龙虾，即系贵嗰啲嘢？ 好腥喎，腥嗡嗡嗰啲嘢，搵个背心胶袋算啦。 执喺度， 真好难拎啊！啲 好难拎啊！ 你一定要酒家嗰啲盒先得嘅，有个。 但系我明嗰啲女仔啊，佢真系想即系攞翻。 可能佢上嚟，佢都系食餐嘢就冇噶啦，冇其他下文噶啦。 系啊，唔系佢有封利是嘅，但系佢呢啲 咪就系咯，咪就系最紧要食嘢咯，同埋 美食 咯。 佢梗系想食啦，佢又龙虾又剩，佢就问我可唔可以。 头先呕到咁干净， 梗系食翻饱咯。 肚饿啊嘛，肚 lift 晒。 我睇到都系 lift 咗。 系， 于是咧，点样帮佢咧？我真系想帮佢嘅，因为咁可怜，系咪先？无衣无裤嘅女仔， 裤都冇啊！ 你最中意啦， 裤都冇 啊！ 系啊，你谂唔谂要讲咩啊？ 我知道，我梗系知道讲咩啦。 无依无靠啊，冧咗咗， 裤都冇，无衣无裤，衫又冇，裤又冇啊！ 你最中意帮助呢啲人？ 你唔怪得你， 系啊， 唔怪得你做波波池啊！无衣无裤。 同埋佢就好啱你啊，系咪先有嗰啲贪杯食食嗰啲？ 太慈善家， 於是就攞啲膠袋俾佢啦。咁嗰日咧食完之後咧，佢哋都再將嗰啲鑽石咧整埋落去嗰啲女士嗰啲泳衣啊，甚至內衣啊，就開呢個送禮嘅市場。哇！真係好好。後來咧，佢嗰眼鏡成日都唔做啦。佢再做咩呢木盒啊，因为咧佢话要设计啲木盒咧好矜贵嘅，摆眼镜啊，用嚟送礼嘅木盒。 哦，成套 系啊，佢话木盒仲好赚啊，系啊，佢话根本唔知揾啲咩木咧，就油个心色，然后再整啲香味， 唔知啲咩木， 系啊， 柳州木 又 赚 噶，扮嗰啲好名贵嗰啲木啊， 知啦知啦知啦 ，Chitting Officer，Chitting Officer， 唉，真唔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正系北京嘅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同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面。夏宝龙嘅座驾朝早大约九点离开港澳办大楼，驶入李家超入住嘅钓鱼台国宾馆。到早上大約十一點，兩人嘅座駕離開釣魚台國賓館。李家超尋日分別獲國家主席習近平同總理李克強接見，今日將會結束訪京之行返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話：留意到國家主席習近平尋日就有關完善選舉制度嘅講話，佢形容係一語中的，因為香港回歸之後經歷好多挑戰。或多或少，因為本港選舉制度未臻完善，一啲不愛國者甚或勾結外部勢力人士，通過選舉進入政治體制，做出破壞行動。另外，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亦都被問到，如果市民六月四號喺維園出現，會唔會觸犯任何法例？他說任何聚會都有相關法例要遵守，包括香港國安法、社交距離措施，亦都涉及場地問題等。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未必會在6月下旬落實放寬第三階段社交距離措施，6月30日之前亦都不會大規模放寬外防輸入防疫措施， 包括有建議要求抵港之後酒店檢疫時間減至少於七日，或者改為家居隔離，亦都不會在下個月底之前退出。林鄭月娥在行政會議之前說，外防輸入措施一定要繼續堅持，因為每日仍然有一兩成個案來自輸入個案，加上有變異病毒株，因此本屆政府任期內看不到會放寬外防輸入措施。剛剛過去星期日公布的措施只是微調、理順和更新措施，更大規模的不會做。作為躍動港島南一部分的珍寶海鮮舫，由於未能夠覓得願意接手的機構營運，將會在下個月移離香港，等待新經營者出現。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被問到政府事前是否知道有關的決定時說，當日提出南區發展是得到海鮮舫擁有者的慷慨無償捐出，所以政府亦都講明不打算由政府斥資營運，當時夥伴是捐出人和海洋公園，而海洋公園亦都有活化計劃，但是如果這兩個單位無法達至完美方案亦都是無可厚非。林鄭月娥說，她不會因為在施政報告提出一些事但無法執行，或者需要政府大量公帑去執行，仍然要勉強去做。他對於海洋公園盡了努力，和海鮮舫擁有者曾經作出提議表示感謝。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下週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天氣炎熱，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幾日持續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15点，升91点，总成交金额70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172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47点，升13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青岛啤酒股份68.05元，升3元；恒生中国企业74.34元，升7.6元；腾讯控股356元，升6元；美团181.8元，升6.7元；盈富基金21.44元，升1.2元。阿里巴巴95.9元，升1元；快手73.4元，升2.5元；京东集团226.2元，升3.4元；友邦保险81.1元，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28.07，瑞士法郎0.96，加元1.268，人民币6.666。英镑对美元1.261，欧元对美元1.075，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54。日经平均指数报27,334点，系跌34点。港金报17,33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0.85美元，卖出1,851.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大家好，我系郑子诚啊，我讲个秘密俾你知，想当年我真系读时装设计出身噶，但最后冇做到时装，反而成为咗今日大家嘅音乐情人，无他嘅。因为我真系太中意音乐啦，我最喜爱嘅歌手都对时装有独特嘅触觉，其中一个就系陈百强。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我郑子诚主持嘅《音乐情人》。 小朋友开麦，同你讲心声。 如果我系一个校长，我会俾小朋友戴太阳眼镜翻学校，因为。他们不用洗手，只眼有得伤害到只眼。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 逢星期三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我会成为红星， 九曲新词，全新演绎，同你风骚唱不完。 学古文不敢瞓，求学问要缘分。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星期五，风骚唱不完。 熄咪掌我最恋， 提醒大家，我就算我几红，我都唔会离开呢个节目，好唔好？ 大家好，我是 Sam Hui。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间破茧狂龙， 孖八孖七孖六孖五，你今日刑满出狱啊！出咗去之后咧，唔好再行差踏错啦，千祈唔好再翻入嚟啊！出嚟好好做人，知唔知？点啊？ 可唔可以俾支烟我？ 你都唔食烟嘅，你问我攞嚟做乜啊？ 揸住支烟，皱埋个眉头，夹下夹下行出嚟，好似型啲。有冇被褛？ 喂，卅几度啊，跟住中暑啊！ 男人大丈夫，披件皮褛型啲啊嘛。 嗯，又系。 我要话俾全世界听，我出嚟要重新做人。 OK OK， 祝你好运。嗱，攞去啦件褛，以后唔好翻嚟啊。 当我着住嗰条十四寸，十四寸边系大喇叭，小喇叭嚟。我着住条十四寸嘅小喇叭裤，搭住嗰件牛仔褛。戴咗个乌蝇太阳眼镜，我重生，我打，咔哒咔哒， 黄山打，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去卖命，事关佢双脚嘅有力劲。 大佬， 好兄弟，好兄弟，你哋知道我今日出嚟特登接我系唔系？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阿叔，我哋认错人啦、啊。我哋唔系接你啊。喂，大佬喺嗰边啊，大佬。 喂，老天爷，你咁样对我，我唔惊，我由头嚟过，我要东山再起。 人皆知你三脚绝技。 啊，小姐啊，你哋间工厂请唔请人啊？我嚟见工。 先生，你睇唔到张招纸嘅咩？写得好清楚噶啦，我哋呢间厂净系请车衣女工，女工啊。 唔好意思，我唔识字。你请得女工，请埋男工啦，不如我挨得噶。你请我，你听几大只吓？ 系、声底唔错啊，声。是，但是女工呢就话食就是请女啊嘛、哦、你晓唔晓呢个字啊、哦、女字。 我小学未毕业㗎， 不乜嘢啊，你屎柴曲啊，屎飞仔啊。 屎柴曲啊。 死 真系啊！啊，唔识字你去读夜行啊嘛，渣渣弟弟啊，真系知道我哋呢度内衣厂啦，系嘛？ 内衣厂嚟嘅咩？ 啊， 唔怪怪咁多空位出边啦。我仲以为咋？ 佢以为乜嘢？以为咩死仔？ 我以为啲女工挂住喺度，我唔知道你真系原来做呢样嘢。 啊，你真系啊，大滚友啊你个！啊，快啲放低晒我啲底衫啊吓！ 我呢个唔系抹手噶，我用嚟抹手。哎呀，唔系个抹手布咁厚。 作死你！明闯祸你，扯啊你！ 唔好意思， 扯啊你！ 有啲汗我抹一抹啫，俾翻你嗱。啊，大姑娘嗱，其实我同阿龙哥一样，我读得书少。你唔好恰我喎、 啊！边个龙哥先得噶？边个识你龙哥啊？ 嗰、那个咯， 啊入好巢啦你！牛龟咁大只，边有人恰得到你啊？你睇你咪以为细声你就恰得到你，何况你好大声。 就系你恰我咯，我好声好气问你请唔请？你又搵攞翻我嗰支抹手布，咁你无端端就闹我奚落奚落我，系咪啊？ 系诶，又话唔识自己用奚落，我识得。 系啊， 我 讲我识啊，唔识写就。 我系望住我，系中意闹你啊？点啊？啊、大虾细就比 A 位，细虾大冇所谓啊！你过主啊！啊，仲讲我，扯！ 小姐啊，请问你哋呢度咧系唔系请人送石石游戏啊？ 吓、嗯，系嘅，请嘅，请嘅，500蚊一个月。咩又系我？我唔识李先生，你唔好撩我、啊。 哦 ，OK， 你好似头先嗰个阿太啊。 我叫嗰啲着短裤嗰啲差人嚟吓，嚟捉你噶，你唔好撩我啊！我哋啲斯文人嚟噶。 唔撩唔撩。 系，我哋500蚊一个月包两餐，一个月就有两日假期。你几时开工 啊？好啊好啊，多谢啊！我而家即刻开个摆低嘅皮褛先。 好，但咁你同我记低啦，吓皮褛。230几度喎， 系啊系啊， 先生你正常噶嗬？ 我一切正常。 好，咁你记住啦，话你即刻嗱同我送三罐上去咧，上穿第四座啦，4687，第六座就6847啊，第八座就8647啊，唔系啊，第八座系4687啊，第四座系8467，你记得未？记晒未？再讲一次俾我听。 记得好清楚。 第四座送去边度啊？ 等阵先。 第八座咧？ 等阵先。 等乜嘢先得噶？ 唔， 你讲次嚟听啊！我叫你。 我头先我想问一样，我一次过点送咁多罐呢？我得两只手，我分开送得唔得啊？ 所以话你啊，即系有个人样即系人头猪嚟嘅，有单车你睇唔睇到先得噶？你踩单车咪得咯，挂晒上去嘛，然后头顶一个， 头边个头啊？ 啲街坊好嘈啊！ 唔好意思啊，我唔识踩单车，你喺后边推我嘅车，你拱我劈，拱我劈， 牛龟咁大又皮褛又剩咁样。都唔识踩单车， 我未学啊！ 又话自己 有冇三轮啊？你俾个三轮我，两轮唔识。 你仲学人 轮胎轮，三轮我识踩。 仲学人，你唔好喺度轮胎啊！仲学人送石油气，你过主啦你！ 唔系啊，你俾我踩啦，三轮得噶，三轮真系得。 扯啦，我哋完尽，你再唔走，我搵骨头扫把。呢个咩字啊？抛你姐噶！ 唉，可怜嘅我，由观塘行到两牛头角，再行新蒲，九龙城土瓜环都揾唔到嘢路，我开始有啲心灰意冷。我唔识字，系唔识踩单车，系咁就要俾人睇唔起嘅啦咩？咁就抬唔起头啦咩？唔得，要发奋做人啊！ 呀，抢嘢啊！抢嘢啊！打可包啊！ 小姐，小姐， 包啊！ 小姐，小姐，你等等先，请问你俾人抢嘢啊？定打荷包啊？定打嘢？定抢荷包？ 哎呀，阿哥啊，估唔到啊！你大只累累啦，你咁死蠢噶啦，我俾人啊抢咗个荷包啊！你快啲帮我追啦！ 咁佢走咗去边边啊？ 前边啊，净系得一条楼梯嘅咋，得一个屎飞仔坐紧上去啊！佢仲揸住我个荷包走紧啊！唔系佢嘅话呢，仲有边个啦？就你上到顶啦！你快啲帮我煮佢饭，你肥啲、亏啲啊！ 知道，我几乎唔识听佢讲乜，岂有此理啊！我追，咪走啊！我追到你噶啦，仲唔俾我捉到你个渣咁样咁样？搵个屎忽坐住你先，呢个荷包一定系佢噶啦。啊，好，攞翻嚟俾佢睇下先。啊，小姐啊，你睇下呢个金色银包系咪？你睇下有冇唔见钱？ 哥哥仔， 系。 哎呀， 真是谢谢你哦， 姑姑仔， 我这个哥哥仔， 我哥哥仔，吓得我无端端点解叫做姑姑仔？ 不好意思啦，我有啲口音啊。 哦 ，OK OK， 唔系姑姑仔， 估唔到啦，你跑得咁快噶， 我跑好快噶， 好打噶。头先啊，你讲阿喜飞脚踢佢个头， 系啊， 真系好有劲度啊，好嘢啦！请问你点称呼？我叫你什么名字？ 我跑到都唔识讲，我跟咗你添，我跑到都唔识讲嘢，我叫猪狗仔。 啊，猪狗仔， 系啦，嗯。 猪狗仔， 我姓猪嘅， 咁可唔可以简单啲？哦 ，dog 猪，哦 ，dog 猪，哦，狗仔哥，你好傻气啊！我可以请你喝一点东西吗？你有冇饮口水？唔系，对不起， 口水， 汽水， 哦，汽水， 系啦，饮唔饮呢个汽水啊？ 好啊，唔该，多谢多谢， 跟我来吧。哇，在栏杆底下。睇住狗仔哥喺度饮汽水，真系有好大哥型嘅感觉。佢四十几寸胸，仲有啊，着咗呢个穿窿嘅背心底下，一次衣服，一次衣服，搞到啦我只心啰啰挛啊！狗仔哥，你喺边度做嘢噶？ 你拎开只手先， 不好意思， 我唔关人哋揸住我个胸讲嘢，唔好意思。我踎凳冇嘢捞。阿小姐，你有冇好介绍咁呢？ 哎呀，先生，你望望我吧。咁啊，你系咪唔认得我咧？系咪唔知我系边个啊？ 真系唔好意思，我真系少见识，唔识你。 有、我拍戏的，你有冇睇过我啲戏啊？拍戏啊！ 哦，我以前喺油麻地戏院睇戏，唔见过你、啊。 嗯， 系啊，通常日本女星嚟嘅嗰啲，加上我啱啱唔好意思啊，我放监嘅啫，冇睇戏好耐。你唔会嫌弃我坐过监，唔同我做朋友、会唔会？ 有，梗系唔会啦。所谓英雄莫问出处，每一个人总有他的过去。 啊，系咧系咧，你拍咩戏啊？你话你拍戏啊？你拍咩戏、啊？ 你有冇听过杨导演啊？ 啊，杨凡啊？ 对。他国头捆了腐烂，仲有歌舞片，跳跳跳，齐齐跳。 有套戏叫跳跳跳嘅咩？ 跳跳跳， 我跳跳跳，我有咩跳跳跳？哎呀，吓到我心都跳跳埋啊！真系跳跳跳， 好迷咗噶。佢旧年嗰套，哈哈，大大只龙虾， 哦，哈哈哈，大龙虾， 仲攞埋最佳嘅剧情片， 咁多剧情片啊！ 我有份做的， 哦、你系做大龙虾，系咪你就做大龙虾？ 我是做哈哈哈， 哦，你做虾，哦，你系李丽珍，哦，你拍嗰个咩不扣楼的女孩系咪你、啊？ 不是我，我叫李丽珍，心心啊， 哦，你系李丽珍、啊， 毛总不是，心心， 哦，心心， 系啦。斑斑心心斑斑嗰个心心，哦、你有冇兴趣要拍戏咯？我有介绍导演给你认识，好不好？ 我可以拍咩？多谢啊，多谢心心啫，你介绍导演我识啊，咁、 哎。你叫我小心心得噶啦。 啊，小心心。 听闻我介绍个导演你识， 好 不好？ 好啊，好啊。 好吧。等我来介绍一下，呢位就是猪哥仔，唔系都是猪狗仔先生。 导演， 呢一位就是大名鼎鼎嘅风月文艺青春推理片嘅大导演杨导演。 导演你好，导演 你 好， 心心啊，佢就话呢条狗仔啊， 对呀、啊，导演啊，佢唔错嘅，身手又好，又好打得噶，佢个样咧唔差啦，你看看，对不对？ 转个圈睇下， 好好看。 咩睇下话？ 转个圈， 哦，转个圈冇问题。顺时针、逆时针，定转。 你话咧？ 我唔知啊。阿心心之人，我应该顺时针转定系逆时针转、 哎？就顺住转啦。 顺住，你咁巴闭啊嘛？我想睇下你好似跳字钟咁跳喎。 哦， 跳住嚟转。 哦，得。哎，嗱，我先前翻，嘿，我踩， 我踩， 哇，喂，后空翻，前空翻，后空翻，前空翻，送咗两手，侧手翻，我再，我踩，哎。翻得啱啱啊，导演， 普通啫，耍多两招嚟睇下。 仲耍咩啊？想我睇，我真，我真 啊！够啦，够啦，你叫咩名话？ 猪狗仔， 唔掂啊！有冇英文名啊？ 猪狗仔，英文啊嘛，你话要猪狗仔， 对呀， 仲衰。心心，帮佢谂个好啲英文名。嗱、我有晒全盘计划，一定可以捧红你哋嘅。 呀，就叫 Lonely 吧。 Lonely. This is the rhythm of the night. The night. Oh yeah. The rhythm of the night. The Camera， 硬桥硬马硬晒太上时钟，龙门客栈 ，Take one。 呀，怪人，我要嘛。 我擦 ，cut cut cut。喂，龙哥啊，我哋拍紧爱情动作片啊，你猜乜嘢啊？ 唔好意思，我以为系嗰啲功夫 再嚟 个， 再嚟个。 哦，好， 好，嚟。 Camera， 小军阀三打木人巷之七十三家汤房客。 哦，大姑丈，我哇， 代 玉 嚟啦 ！cut cut cut， 喂，龙哥啊，我哋拍紧功夫片啊，你着翻条裤先。 吓，唔系拍三级片咩？ 着翻条裤啦。 对唔住， 再嚟个 camera， 教制化客嘅客之有杀错冇放过 ，action！ 哎呀，点啊点啊，阿龙啊！是不是好累、啊、 好攰啊 好累嘛。 哎呀、嗯、跟住怕咩啊今日再。 哎呀傻豬豬今日打風冇通告。 哦、 乜嘢都唔需要拍啦淨係我同你拍拖。二人世界好不好 唔好啊我想拍戏啊。 哎呀你想拍乜嘢 我想同你拍爱情片风吹雨打打唔甩甩甩又得得。 呀四下暗制啊。 嚟啦人上色打戏。 哎呀不好嘛。 深深姐啊， 嗯， 听人讲你同嗰个 Lonely 行得好埋噃。 哎呀，你咪听人乱噏啦。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一咪话我唔提你啊？ 点啫？ 陈师傅下个星期翻嚟香港啦、 啊，下个礼拜就回来。他翻嚟做什么？ 六叔揾佢开戏、啊。 有咩戏俾佢开啊？ 黄飞鸿怒斩。奸夫淫妇之，我做咩笑呢 打死你 啊， 啊！那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你同佢讲清楚啦，渣渣林，仲咁乜嘢啊？ 算啊， 去啦！ 龙哥，我有啲嘢想同你讲。 趁热而先啦。 唔好啦，嗱，你听我，你听我说， 你一路讲一路同你解谂。 哎呀，陈师傅，我哋拍八楼嚟嘅，陈师傅啦，下个礼拜啦，就会翻嚟香港度开始啦。 陈师傅翻嚟开始， 对呀、 啊，好啊，咁咪好咯，我最中意睇佢啲戏啊，佢搵我做啊，我唔收钱都制啊。 哎呀，你有所不知啦， 咩啊？ 佢开黄飞鸿怒斩奸夫淫妇之打死你，你敢唔敢接啊？ 黄飞鸿怒斩奸夫淫妇之打死你啊？ 系、 嗯、 啊， 这咩唔接啫？接啊？ 点解啊？ 我想挑战自己啊！我想做奸夫的角色， 哎呀， 我做得太多正经嘅，做一啲唔正经嘅正啊！ 佢就系要你做奸夫，佢一定会打死你的。 我觉得你讲啲嘢好似有骨咁样。阿心心嚟，你其实你整嘅乜嘢？我唔系好明白。 你听我说。其实他又会打铃啊你明白吗 你其实是他打铃咁我即系而家俾咗龙屋佢打咁我真系做咗奸夫咁我点算啊我对你真心嘅 老李你听我说我们算了吧我对你只是玩玩下嘅啫傻仔你死呢条心吧 唔得冇人可以分到我哋嘅陈师傅我要同你死过我打佢打佢打佢我打佢 八八五七八六五五，我咪劝咗你出去要重新做人嘅，做乜又行翻呢条旧路啊？ 俾翻只皮褛我先，呢个唔系我错。The city is dying， 社会逼我，我变成一条狂龙啊！渣 龙哥，估唔到你对我是痴心一片的。我爱你哦，你保重吧。 深深，你等我，我只系唔小心踩到阿陈师傅个鞋踭啫，咁就判咗我一个礼拜。呢个社会太黑暗，你等我一个礼拜，我出嚟就系全新嘅破茧狂龙，我要斩恶除魔嘅。 龙哥。 总敬畏，威猛，我真勇敢。